型肺炎确诊个案，83宗属于本土病例，江苏54宗，湖北14宗，河南、湖南、云南和北京都有病例，境外输入有28宗。另外，内地新增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个案占7宗，湖北5宗，河南2宗。另外有23宗境外输入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9宗，境外输入占4宗。内地累计94,080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不治，87,655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2,000宗，创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高。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公布，过去一日新增2,223宗确诊个案，较前日增加超过600宗，累计超过216,000宗。新增个案之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7点，系升69点，总成交金额409.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4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4，升2毫；美团235.4，跌3.6。恒生中国企业97.62，系升7.2，盈富基金27.18，升1毫，小米集团27.2，跌2.5，阿里巴巴190.9，跌2蚊，建设银行5.58，系升9仙，融创中国22.05，升1.85，碧桂园服务65.35，升3.55。比亚迪股份267.6，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62，瑞士法郎8.441，澳元5.715，加元6.217，新西兰元5.455，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5点，升177点。港金现价报16,0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51美元，卖出1,73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摩星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观塘道去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都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咁反方向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排到康湖居。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

冇错，陈家谦空手道。因为啱啱攞呢个冬奥铜牌嘅刘武常师傅，哇，犀利啊！ 教练系啦，就会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 冇错，估佢肯唔肯收我做徒弟咧？ 一定唔会。 由洗厕所开始。 流火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与黑暗悠悠拍过，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我心里着迷，啊，真的哦，你引致我震动，你引致我震动，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上令我个心有愧。沿着野火，我 baby 长夜抱一把火打轮，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的身边，停住这火。我讲不出 先啦，今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同埋咧系雷暴啊！今朝咧都似乎洒咗一阵雨吓，下昼炎热吹和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仍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亦都有阳光。听你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喂，今日咧我想向一个行业致敬噶啦，今日咧就你向呢个农夫致敬啦，因为你要做农夫啦、种嘢啦咁样，先感受到嗰种辛苦。 嗯、 其实我今日咧想向咧所有大厦嗰啲看更哥哥啊、看更叔叔，而家看更婶婶都好 common 啦， 姐 啊，咁啊致敬啦！因为咧，有时咧，你睇佢工作好似咧坐喺座头咧就冇咩做。其实有时啲工作都几 无厘拉叉嘅，几奇怪嘅咁样。咁今朝咧我就坐，你讲你想唔想讲？你举手。 唔系。 咁今朝咧就搭 lift 嘅时候咧撞到隔篱屋嗰个业主先生啦，咁样样。咁佢就话：哎呀，真系，因为佢嘅单位租咗俾人嘅之前，咁咧由而家咧就搬咗啦，咁样就要清理翻啦。突然间发觉，原来咧喺嗰个分体冷气某一个位啦吓。我唔知 exactly 边个位啦，嚟咗一啲嘅不速之客，你知唔知系咩？ 蜜蜂 雀仔， 叻仔啦，蜜 因为唔系雀仔就蜜蜂噶啦， 系啊，不速之客， 我两样都有啊， 系啊， 个燕子好啊，冇怼冧 燕子我有怼冧 嘅，真系唔好怼。 嗱好啦，咁呢个先生咧就，因为嗱个人嘅睇法唔同嘅。但蜜蜂咧，佢话惊会飞入去民居啊，即系因为周围都仲有人住噶嘛。你知而家香港啲地方，其实每一个单位嘅窗口都好贴嘅啫嘛。佢而家斗蜜蜂喺度，佢就要整走佢。 一定要啊！ 喂，管理处咁啊，叫咗几位哥哥上嚟啦。咁嗰个哥哥咧就如果作为管理处嘅人员啦，喂吓、啊，我唔识整噶，我又唔系嗰啲渔处嗰啲。 系咯，唔关 佢要撩走佢定唔知点样？ 好危险噶。 系啊，我哇，好危险、 啊。系啊， 哇，阿蜜蜂哥哥，你毒我个兜。 粉靓嗰个蜜蜂王啊，成片蜜蜂嗰个嚟搞。 我帮我买蜜蜂嘅， 嗰个冇树，嗰个冇树 咁 啲须咁样，系啊， 好型啊，我觉得，我成日买嗰啲蜜蜂噶。 咁跟住咧，最惨就系咩？嗰个系分体冷气啦。 系 喺出边嘅，佢要企上嗰个露台嗰个栏河，伸只手去， 太危险咯。 咁当时咧，阿哥哥话俾我听，佢系一路掹住佢条皮带，佢系因为佢形容嗰个人都成200磅，大只佬嚟嘅。佢当时系心谂乜嘢，你知唔知？千祈唔好跌啦，咪层楼唔使卖噶啦，唔使租噶啦。 咁你又叫人做呢啲嘢？ 我觉得个业主真系好有问题，同埋、 啊、 其实个处理都好有问题， 好危险啊！ 我住喺新界咧，系经常会有啲咁嘅情况 我都试过。 如果你话系普通我哋嗰啲嘅嗡小蜜蜂嘅话，就冇事。你知唔知有一啲咧，就系譬如黑色嘅有啲大嘅黄蜂咧， 个蜂王嚟咗， 嗰啲唔好乱搞啊！嗰啲真系会啄你。 但系如果佢真系搬咗你屋企咁点咧？ 其实就唔系渔农处可以，以及嘅就系你唔系咁样处理嘅。首先咧，就因为咧，我附近咧有啲非常之好嘅邻居啦，佢哋咧就系会先用一啲烟分一分佢哋先，等佢哋咧就有少少晕晕地，又或者佢就佢哋会走紧啲，咁跟住咧你先至去慢慢就将佢整走咗佢嗰个蜂蜜蜂窦咧，佢就会走噶啦，因为佢个蜂后喺里面。 系啊， 系 啊， 唔应该咁样， 系 啊， 好危险 啊，唔可以就咁徒手走去整烂佢。同埋我觉得佢就系、是。你仲要佢咁危險？佢真係跌咗落去嘅話，你竟然係諗啲咁嘅嘢，我聽落好唔舒服。 係啊，第一 你 話去到個欄河喎，嗰啲露台欄河，喂，分分鐘幾廿年樓。嗰條欄河都好危險， 我就會寧願叫佢唔好整， 梗係唔整啦。 咁你叫佢整呢啲嘢 啦。仲有你話佢執住佢條皮帶，佢條皮帶用咗30年又裂咗， 係啊， 好危險㗎。 咪係咯， 你扯唔到佢啊。 所以真係好慘啊！所以就突然間諗啊，其實真係做大嘅管理員咧，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工作㗎喎。係啊， 受氣㗎，係啊。 但係點解要叫佢哋做咧？ 我唔知啊， 唔係喺佢哋嘅工作範圍之內㗎喎。 唔係、 啊、有時啲住客咧有。即系我都承认我有时都浪礼嘅，我试过一次。 你唔系有时噶，都时时噶。 保留少少，唔该。 你唔系你讲啊？呢件事先，我睇下你有冇浪礼嘅理由。吓，老鼠又关 你？你听住，系啦。 有几大只？我想问 你 啲 有冇搞错？ 好细只， 小 老鼠。系啦，搞嚟。 系咪叫 Mickey 啊？ 唔系， 走咗嚟你屋企。 啊，佢见到我，佢会挥手嘅。我话俾你听，因为嗰阵时住三楼嘅。吓咁佢只老鼠咧好衰， 落唔落出 一晚11点佢就喺个房行出嚟，见到我哋望到佢啦，就大家对望，跟住佢就 哎呀，聪明啊！ 日日完善， 但我想问 佢啊嘛， 唔系啊，咁佢都要食嘢噶， 系啊， 就系出嚟搵嘢食， 系啊， 唔系你，但佢一望到你，佢边个去佢边有得食？ 唔系，佢系由呢个 A 去 B 嗰度，佢唔系翻转头， 佢都耀武扬威， 系啊，晚晚都系咁，咁11点零钟啦。搞咗好耐，用啲什么摆嚿烧鹅喺度啊，开一盏 用过唔同嘅方法啦， 啊，系啊，古老方法， 有老鼠胶嗰啲， 你啲方法 系啊，我甚至 你摆个烧鹅，跟住点咧？ 就咁就咁摆个烧鹅喺度， 就咁 摆 烧鹅， 就咁摆个烧鹅喺度。你认为佢食完之后就会多谢你？ 跟住我走啦， 搬去 B 座啦，我唔 由咁摆烧，我系冇意思噶， 冇咁讲。 但你讲出嚟就 系 话摆个烧鹅， 人哋系话用烧鹅去吸引佢，然后我摆落个桶嗰度，一个好高嘅水桶，佢跌咗落去咧， 就爬唔翻出嚟 啦。 你个烧鹅摆水桶底。 唔系水桶嘅吊住上边，总之用啲香味吸引佢， 跟住咧，咁你个水桶点啫？唔明啊！即系个水桶系咁样打侧嘅，有啲嘢垫住，下边咧就有一嚿烧鹅，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捉雀仔咁，到佢咧俾嗰啲嘅烧鹅嘅香味咧吸引咗入到个水桶个范围之内咧，就掹一条绳佢噗噗咁样， 唔 系 掹死， 系咪咁样意思啊？ 系佢自己跌落个桶度， 佢瞓觉噶啦，唔系啊， 所以唔得咯， 阿马兄。首先，如果个水桶系咁高，佢爬唔到上嚟，佢都爬唔到入去噶。 总之唔理啦，嗰阵时已经方寸大乱啦。 唔怪得知你做生意都唔成功。 收翻呢句说话， 因为只路不通啦。你谂下， 最后我有啊。 喂，点解你唔用嗰啲老鼠笼咧？老鼠笼嘅设计都试过， 试过 有个弹弓门噶嘛？ 试过揾松鼠组， 诶，专捉松鼠嘅， 专捉松鼠，即系政府嗰啲咧， 系 啊，有几个师奶上嚟， 吓，松鼠组嗰啲系师奶嚟， 师奶， 你咪报错咗另外一个啊？ 阿黄师奶啊，陈师奶，佢 真， 你咪打错隔篱嗰个，你咪打错，打错电话， 我哋又仔睇睇睇，又问下，真系有老鼠，跟住我话咁点啊？ 你咪打错咗扫黄。 都冇嚟师奶嚟噶， 都唔系师奶。 我冇做，我冇打过呢啲电话，我会立乱。 又唔成功， 系。咁啊，师奶上嚟，我想知究竟做过啲咩啊？ 佢乜都冇做，净系话睇下嗱，嗱呢个有个窿，即系坑渠窿啊，好大。 封咗佢， 封咗佢，系啦，同埋啊，闻到有啲味，应该有老鼠噶 啦。我明 噶啦， 佢嚟做一个视察， 证实咗系有老鼠，佢就走啦。 咁啊，走啦。 你都望到只老鼠个样啦， 所以好咩？我 明啦。 最后 跟住嘅，其实佢应该系话啦，咁跟住落嚟嘅嘢就唔关我哋事噶啦， 我帮你 confirm 咗噶啦， 一个电话啦，一定系咁。 我唔讲啦，后边嗰啲，最后买老鼠胶，佢咪每一日由呢度 A 去 B 嘅， 系啊，你就摆喺嗰， 我就 铺晒， 冇错，封咗嗰个走廊，佢一定中招噶啦。 点知结果后你拖鞋踩晒， 唔系落街，咦，十二点咯，佢应该出咗嚟中一招，十二点真系战战兢兢打开门。真的听到吱吱声喎，开灯黐咗喺度，好惊，因为佢咧仲喺度硬系硬， 咁系啦，佢喺度挣扎紧啊嘛， 我就打电话落去管理处，叫个管理处搵上嚟帮我执。 你真系好无聊，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够胆啊。然后嗰个，因为 如果嗰个管理处个人同你一样咧， 管理处 系啊，所以我就话啲住客有时候真系好浪礼，嗰个又系师奶嚟嘅，我发觉佢上到嚟仲惊我， 系啊，跟住佢揽住你系嘛，跟住你大爷。我 覺得應該是。哎呀，師奶唔好驚，唔好驚。係 啊， 哦，蘇杯隻，蘇杯隻。 大家咁話啦，五十步笑百步。你估我師奶諗完你翻嚟 嗰陣，嗰個看家看家師奶真係慘，上嚟幫你收老鼠，係啦，即刻辭職。阿頭，我唔做啦。 我覺得 個鹹濕佬叫我幫佢收老鼠。 反而你話真係要多謝呢一班嘅從業員之外嘅話，我覺得你哋作為住客，其實係咪都應該 有啲 措手咧？ 係，我覺得係真 係。唔係乜嘢都關佢事啊，係嘛？ 因為我諗翻，我覺得真係唔關佢事。 咁係啦。 咁點解你自己 唔去唔到廁所又問？佢 系啊， 我咪想上嚟帮帮手咩？ 系啊，其实咧，我睇住佢都系吸住佢，然后劈落个袋度。 咪系咯，你自己搞掂 佢啦。但我真系 惊， 我最惊老鼠， 或者个阿太都惊噶，系咪先？ 系啊，我发觉佢仲惊我。 如果兼顾下人哋， 问题系唔系人哋嘅工作范围啊嘛？ 系，但 你自己屋企嘅事。唔通你同你男朋友同你女朋友闹交，你去揾佢咯？ 但当时我真系 我饮杯酒， 好乱， 好乱。 失曬成 所有嗰啲嗰啲叫咩啊？睇见唔开心嗰啲嘢咧，你又搵人整啦，系咪？嗰啲叫咩话？即系见到好反胃嗰啲嘢，譬如话厕所塞咗啊， 嗰啲 老鼠核突啦， 厌恶性嘅嘢， 厌恶性 系啊， 想讲厌恶性嘅嘢。 所以我真系觉得系啦，嗰啲从业员系应该向佢哋 系咯。我原来你哋系咁样噶，因为我又好少住呢啲嘅大厦，就有管理嘅，咁所以咧就我原来先知道，原来你哋系乜嘢都搵人嘅，唔怪之我成日都见到佢哋唔喺度啦。我意思系个巡逻啊， 挂个牌喺度巡逻， 永远都系巡逻中噶嘛。 三楼嗰个四眼佬又话有只老鼠， 好乱啊，好乱。 我惊啊！我惊啊！我虽然一个男人，但系我好惊啊！但系其实嗰啲老鼠当时未死噶嘛， 未死噶，佢黐住喺嗰啲胶嗰度，骨骨骨咯，好好惊，真系好惊，我又惊佢走出嚟，因为我听人讲过咧，成块皮黐咗喺度，只老鼠走咗。 哎呀， 好 惊， 好惊，系啦，我呢度向佢。衷心致敬， 我都觉得系。 系啊，所以我今日就话要向呢个行业致敬，即系好多工作咧，系我哋真系唔知道嘅，好辛苦嘅。咁如果听紧嘅开间哥哥吓，即系继续努力， 辛苦 辛苦， 系啊，真系 辛苦 晒。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咩都关你哋事。 系噶 ，sorry， 我好多年前试过住一啲村屋咧，水浸，浮起晒啲家私，我又打俾，因为嗰个所谓村屋咧，其实有管理嘅村屋， 哦，管有， 咁我就打俾嗰个管理处，好好啊，佢派人嚟同我一齐倒水咯，即系清理嗰啲积水，如果唔系根本成晚都唔知点算流流长，啲水浮晒啲家私上嚟，即系咁样咯， 哦， 系啊，佢做到长靴咁样， 你有冇 好大雨嗰晚， 你有冇摆张床喺水面当浮床， 当水床，老婆嚟 enjoy 下先，冇钱买水床。多嘅水床系咪咁啊？ 多谢晒你哋吓， 系啊，真系多谢你 們。所有嘅住客其实基本上都解决晒所有日常生活所需。 冇错啦，好，10:29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先啦，10:30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翻我哋嘅节目，稍后仲会喺网上净喺11:00前出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向长者派发即日筹嘅安排，今日起由70岁或以上下调至60岁或以上人士。即日筹喺每日朝早7:45开始派发，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外，今朝有20多名长者排队等候领取即日筹。一名64岁的市民表示，自己很少上网，所以今朝到场排队攞筹。他说接种流程畅顺，护士有详细解释，而对药物敏感的人士亦都另作安排。一名到场的60岁无业市民表示，多数雇主只是聘请已经接种疫苗的应征者，因为希望打针之后会找到工作。医管局港岛西医院联网设立疫苗过敏安全门诊，为有需要人士跟进新冠疫苗的过敏反应。部分求诊人士被通知要等到2029年才有诊期。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港岛西医院联网内科部主管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们收到8000多封的求诊信件，要逐封检视，因此才会预约至几年之后，他向市民致歉。但是强调，医管局员工已经加班工作，逐一致电求诊者询问清楚情况，并且会将个案拨至其他6个联网协助处理，相信很快可以到门诊诊症。刘泽星说，在8000多名求诊者之中，仍然有4000多人未就诊，其中1000多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并且有过敏情况。他们接种第二剂疫苗或者不安全，会尽快检视他们是否因为疫苗而引致过敏，同時會研究是否適合接種另一款疫苗。教協決定解散，教聯會會長黃君瑜形容有關決定突然和令人錯愕，是極端和下策的做法。不明白教協為何要走到這一步，又認為如果有人牽涉犯罪行為，不會因為組織解散而免除刑責。至於教協早前受到內地官方媒體批評，黃君瑜認為是與黑暴事件有關，教協一直不肯同分離主義割席，而且全程參與，形容是政治超越了專業。黃君瑜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以目前教聯會的人力物力，做不到完全取代教協。 被问到教协解散对教育界有乜嘢影响，黄君如表示凡事有得必有失，相信教育界今后会更加专业，但他承认老师或者会因为冇咗教协而感到投诉无门，教联会希望尽力提供途径协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4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57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7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4，跌1蚊；美团238.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7.74，升8.4，盈富基金27.24，系升1.6，小米集团27.4，跌5仙，阿里巴巴191.2，跌1.7，建设银行5.61，系升1.2，碧桂园服务64.55，升2.75，融创中国22.05，升1.8，复星医药59.75，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9点，升181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5美元，卖出173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路面有障碍物，咁一带咧车多，龙尾去到御港湾。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路面有障碍物，车龙排到去御港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就行车缓慢。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咧，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御龙山。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号手就位。 想做明星的逆子梦多次后悔，甚至想逃走。 这些我吃不下，其他人都吃，为什么你吃不下？ 其他人吃不代表其他人愿意吃，喜欢吃，想吃。 到底他捱不捱得过军营生活呢？ 晚晚看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阿 Lu 识嘢喎， 吓？点解你喺度嘅？ 磅重机呢啲咁经典嘅设施，我梗系成日嚟啦。想知佢点特别？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你头先睇到嘅嘢，记得当睇唔到喎。 得，部机坏咗嘛？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早晨啊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吓，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喺呢个都市里面呢，耐唔耐呢就会遇到情况啦。咁有时睇啲讨论区呢，我都会諗啊，如果我喺呢个故事中嘅人物，我会点样处理呢，或者我感受又会点呢咁样。咁有网民呢讨论区就留言啦，就讲咗有一日佢喺餐厅食饭嘅一个遭遇。咁呢就食一饭，佢当日呢佢同啲朋友倾开偈，咁你知男人啦就好豪放地呢就会有啲呢叫做我哋叫粗口嘅嘢啦，即係啲唔出得街嘅。咁就讲啦，哎呀你个咩咩咩咁样。咁隔篱突然之间呢个妈妈带住个小朋友嘅就走过嚟话唔好意思啊，即系佢都话嗰个妈妈有讲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麻烦你哋唔好再讲粗口啊？ 有礼貌地去叫大家 系啦，就唔系喝停佢嘅，因为我带咗个小朋友，而你哋真系咧令到佢听晒你哋讲嘅粗口，同埋你好大声咁样，咁咯，咁呢个人后来佢话佢自己都有收敛咗嘅，但系佢就有啲不快，佢话。呢啲唔系高级餐厅食餐饭讲下粗口都唔得咩咁样，即系佢好似觉得系一个叫私人自由。不过佢都话个妈妈好有礼貌，算啦，我就唔再讲住啦咁样。你哋又觉得点咧？即系如果成件事，因为佢摆上去讨论区咧，啲网民就话佢啦，就话喂，基本上公众地方你都应该顾及下人哋嘅感受。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觉得你个人自由就喺度一路食饭一路喺度讲一啲嘅叫做唔出得街嘅说话咧。系，就算有冇细路仔，其实对人哋都唔舒服。就算女仔听到咧呢啲吓好多嗰啲 kili clack 啊，咩鱼虾蟹嘅说话，都唔中意嘅。 系冇错， 系咪啊？ 唔系个个中意食海鲜噶嘛？ 唔系个个中意海鲜噶嘛？ 系咪先？ 你点睇啊？ 我自己会觉得，尤其是系有小朋友咧，大晒嘅，任何有小朋友嘅地方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嘅大人，都应该要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咩咩自由啊，即系你自己嘅自己呢啲咁样嘅，譬如可能喺公众地方嘅自由，其实人哋都有噶，系咪？咁点解你要去紧张自己嘅话，你又剥削咗人哋嘅？ 除非你 细 声到我 听唔到呢一度咧。 系嘛？除非你细声，好细声咁讲。 咁如果你细声嘅话，人哋就唔会 走 过 嚟 同你讲，因为有小朋友喺度，所以就系麻烦你。同埋人哋又咁有礼貌，咁点解你仲要觉得唔舒服咧？ 系咯。 莫非你觉得喺公众场合嗰度咁样讲粗口嘅话，系又好啱咩？ 唔系，其实咧好简单，佢都话 我自己本人觉得啫。 我知佢话嗰个妈妈咁有礼貌，叫你收声，咁你都收埋声咯。 系啊， 唔知点解你佢仲要点 解仲要 摆上 去咧？我都超。 好奇怪， 我觉得佢可能想有少少得到人哋嘅安慰啩， 傻瓜， 即系佢可能想啲人企喺佢嗰边立场话，啊呢个妈妈咁，即系可能佢想咁啦，唔知啦，好多人 嘅几廿岁，好 成件事根本就知道边个系啱，边个系稍为唔系咁好啦，系嘛？我唔好话啱唔啱，但系就稍为唔啱好， 值得花时间讨论咯。即系呢个唔系呢个呢个嘢。 多餘的，你話哦哦，對唔住唔講啦，咁咪算咯，完咗啦呢件事。 要幫一個喺公眾場合嗰度講粗口，令到小朋友即係帶住小朋友嘅媽咪唔舒服嘅，有邊一個人會企出嚟幫你咧？我好好質疑啊，有邊個會啊？ 可能咧佢會做個爸爸媽媽啦，即係嗰個講錯嗰個，因為咧作為爸爸媽媽咧，有好長嘅時間，即係由佢出世到好好大個咧，爸爸媽媽都盡量咧唔想佢喺呢啲説話底下成長嘅。 所以好多時候啲人都會講話，就佢大個佢都聽到噶啦，係嘛？有時佢睇啲咩嘢佢都會聽到嘅咧，一件事。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大人嘅話，我覺得其實你就要顧及人哋嘅感受咯。我覺得唔需要人哋做唔做爸爸媽媽，因為其實呢件事正正亦都發生過喺我某一個就係聚會當中。件事咧就系点样咧？就是、我哋成班人就为一个女仔庆祝生日，全部咧就有啲嘅就系啲男男女女啊，因为嗰日咧大家会太开心啦，所以咧就饮多少少酒。咁竟然咧就系、是、有其中一啲嘅朋友嘅话咧就是、一家大细，有两个家庭添啊，就带咗两个仔仔嚟。咁跟住咧就哇一齐喺度咩嘅时候咧，细个嘅，讲紧几多岁咧？七八岁。咁啊嚟到呢度，因为有姐姐生日啊嘛，咁啊梗系嚟切蛋糕，开 心 心啦。但系我哋饮多个酒嘅时候咧，少不免就大家都系 豪放啲啦， 系啦，哇咩咁啊，间唔中嘅都会夹杂咗啲咁嘅嘢喺度嘅话，咁跟住咧我就出声，我就同大家讲，我就喂，始终点样都好嘅话咧，有小朋友喺度，系啦，唔好咁豪放，咁大家都收敛嘅，但系始终因为讲惯咧，你都好难收敛， 硬系留一两个字， 始终你都有一啲字会跌出嚟嘅，咁跟住我就话，如果系咁嘅，不如咁啦，因为嗰个地方咧就有一间房嘅，咁不如带班小朋友入去玩啦。在这个时间的话大家就任不讲了。 分割 但是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不该大家呢就要小心点。 互相尊重。 即我觉得是这样咯、是吧我又不想说因为这两个小朋友来到之后就剥削了所有哥哥姐姐你们讲粗口的权利。那我觉得他就应该就最好你可以的就是大家每人行一步咯。是吧即是大家就下咯。 其实现在呢叫好多了因为现在呢那个叫做吸烟那个政策之后呢少了在公共地方吸烟。如果以前除了语言方面的侵略之外烟都是二手烟都是的。如果你坐在茶餐厅、小朋友吃东西后面的烟是不断飘过来我小时候 就经历过了我想你小时候都经历过这些。 看 戏前面烟蹦蹦的人不断吃烟。 巴士都吃烟。 你完全没得出声。 你 完全没得出声。当以前没有吸烟政策你完全没得出声。 会不会是去到一样东西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我真的不要禁你。 如果你贴张纸在这里就肉酸严禁污言秽语， 即系当你哋如果系唔能够自制嘅时候嘅话，你就会有呢啲咁嘅样，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唔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有时作为大人，我哋系应该要让下啲小朋友嘅。 大人有自 律，冇得好讲噶啦，呢样嘢系唔需要讨论， 唔需要讨论， 系嘛？ 冇错， 系 完全同意啊！好，早晨，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2%，冧一阵先。喺呢早上，希望大家心情愉快啊！听你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翻嚟，会有今日网上情。 no easy way to see this through. All the broken dreams, all the disappointment. Oh girl, what you gonna do? Your heart keeps saying it's just not fair, but still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ve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ank the stars above. 网上情，专一的爱情是对自己的一份尊重。真正懂得爱情的人，往往都会对感情专一。真正的爱情是应该专一的，因为爱情的领域是很狭小，它的地方小到只能容下两个人的生存。如果同时爱上几个人，咁呢啲就唔系爱情啦，只系感情上嘅游戏。试想一下，如果你见一个爱一个，爱呢个人嘅同时又爱嗰、那个，呢、这个系爱情咩？当然唔系啦，只系寂寞喺度作怪。你可以觉得自己好有魅力啦，但最后你会明白，你欺骗咗别人之余，亦都会俾人哋欺骗。你可能觉得咁可以证明自己有魅力，殊不知当你将人哋嘅感情当后备嘅时候，将来人哋都会咁样对你。喺呢个世界上，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自己嘅鉴别方式。喺你觉得自己好聪明嘅时候，人哋都唔会太傻噶。所以对待爱情专一，其实唔单止对人哋负责，亦都系对自己负责。只有明白呢个道理，先可以收获真正嘅爱情。选择专一，其实尊重紧自己嘅选择。纵观一个人嘅一生，其实由好多嘅选择构成嘅。呢啲嘅选择就系写出咗你生命嘅历程，决定咗你感情嘅结局。你有冇听过马骝仔搬粟米嘅故事呢？他入到这个种粟米的地方，希望找到最好最大的粟米。他见到一个，哎，又好像那个好一点，就扔了这个，扔下扔下。后来见到兔仔，他想追那只兔仔，连最后那个粟米都掉了。有些人在感情世界里面就好像这只马骝仔这样，想找一个更好的更好的。当他碰见单纯的，他会心动，碰见圆滑的，就开始嫌弃单纯那个太单纯。遇见气质好的，又开始嫌弃圆滑那个相处得太累，最后又会同单纯那个重逢，开始觉得现在这个都不好了。兜兜转转，揀来揀去，到了最后，可能最深爱的还是那个曾经自己第一眼第一次就爱那个人，但是那个人早已经被你推出自己的生活圈里面。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本来就没有最好的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价的指标，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选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记住自己的本心，坚守自己的选择。 记住啦，专一嘅爱情系对自己嘅一份尊重。我想问两位拍档咧，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学功夫啊？ 有， 咁唔 出嚟， 有， 但系学上啫，有冇真系学啊？ 有，我去咗扎马， 真系啊！ 跟住第二堂就走咗啦，因为扎马系好辛苦嘅， 但系呢 个未做， 第一个 step 一定要 基本功， 系一定要， 所以我就基本功。 系咪咏春啊？ 咏春， 即系嗰啲叫二指钳羊。 唔知 系啊，小念头嘛，第一个套拳系小念头， 唔系佢要练扎马， 我已经扎马已经走咗啦，我点小念头定大念头咧？ 佢冇念头， 乜嘅头都冇， 冇念头学， 系啊，我冇念头，我只系想走。 阿马主角你咧？ 我冇， 你想学咩？ 我想学，我任何功夫， 即系你仲系得个想字， 但系我妈 佢乜都系 嘅， 佢起码都去过一次， 佢惊我学坏啊，做飞仔啊， 你不嬲都。 怀噶啦，佢惊你去咗个咏春嗰个地方嗰度，就令到嗰啲本来好乖嘅人学坏。 阿妈想尽办法，到最后你都系学坏。阿妈话我交代咗噶啦。 其实系应该学坏嗰啲咧，就去教你去做就 系 去练功夫。 系， 有啲人又倒翻转头。 同埋因 为 我嗰时好瘦弱，其实咧。我真係想學咧，我想即係大隻啲，我唔係學即係打交啊，成唔係。 你睇下李小龍， 係啊， 幾有型， 冇錯， 絕對係啊。 其實每一樣嘢好有壞，睇下你點去做嗰樣嘢啫嘛，唔係話學功夫就會壞。 明白 啊？咁今日咧犀利啦，我哋訪問咧呢個系東拳會會長馮華強先生師傅啊，亦都係阿劉慕常小姐嘅師傅嚟嘅。咁一陣間咧十一點半後咧會帶埋徒弟一齊同我哋傾下偈。 哇！ 卡池學空手道嚇， 咁你學下嘢先， 可唔可以同你對打？我真係好想揾下嗰個後生仔同你對打。 练同埋按摩师，同时喺科研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协助球队进行赛事分析。谢影说话，现时羽毛球双打嘅训练由两名教练负责兼顾30多名运动员，而带领佢哋出战奥运嘅教练即将返回台湾，未来只系剩低一名教练，人数上系严重不足。他又说体育学院的物理治疗和按摩师人手亦都不足够。拍档邓俊文就说希望在场地上可以着重更多细节，例如冷气风口的调节，另外亦都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机会给年轻运动员出外比赛累积经验。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32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70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5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8跌1.4，美团238元跌1元，盈富基金27.24系升1.6，恒生中国企业97.84升9.4，小米集团27.35跌1毫，中芯国际25.65跌4.5，阿里巴巴191.4跌1.5，建设银行5.61升1.2。恒大物业7.61升9.1，复星医药59.9跌6.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66，瑞士法郎8.441，澳元5.718，加元6.216，新西兰元5.458，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9点，升181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06美元，卖出17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咁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太古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路面有障碍物，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啦，近住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士美飞路。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荃湾段对出。咁另外咧，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受路陷影响，龙门路去返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香港赛马会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快线封闭㗎。咁而家一带咧都係车多。咁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翠塘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太子道东向晴轩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话你知， 印尼有好多传统美食，其中沙爹同埋登登就最为人熟悉。 先讲沙爹，由于印尼人接近 90% 系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用嚟做沙爹嘅肉类主要系牛、羊、鸡同鱼。 佢哋会先将肉类切成大约2公分方块，腌喺香料里面，再用竹枝串起，用炭火烤，边烤边搽酱汁。烤熟之后再点辣椒花生酱一起吃。 腌料方面就丰富了，大家都知道印尼是一个盛产香料的国家，所以整沙爹都会用到多种香料，例如辣椒、红葱、黄姜、沙姜、蒜头、豆蔻、香茅、茴香籽、丁香、咖喱等等，一般都是会较为辛辣。 除了沙爹，登登即是牛肉干都是很有名的印尼食品。他们的制作方式很讲究，会先将牛肉切成薄片，浸泡在加了糖和香料的酱油里面，然后晒干，吃之前再用油炸，好惹味的。 至于鱼类，印尼人就喜欢圆条汤开，在鱼肚里面和外层搽上厚厚的香料辣酱，可以直接用炭火烤或者是蒸熟来吃，又可以先用香蕉叶包起再拎去烤熟，两种味道都各有特色。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8点黄金5合1大师对谈。 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灾难与幸福。 日头你仲系享受紧间屋，同埋同屋企人一齐，但系夜晚咧，一夜之间就咩都冇晒。 无论系天灾或者人祸都好，系咪我哋都要从经验中咧去学习呢一个教训？ 微网红本地游，两位微网红带大家继续寻找打卡圣地。八月十二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客家婆竟然要嚟啦！ 系啦，系啊，客家婆，客家婆， 我离身先，我今日请咗个帮手俾我。 你嘅私生子 系啊？ 你边个嚟噶？ 小文清， 小文清系啊，带个助手翻嚟啊！ 白正姐， 点解你可以有助手？我想问 你可以噶， 系啊。 Open， 我嗰时候玩你嗰个，你知唔知？我知唔知？佢知唔知嗰个？我都揾咗咩啦？外援啦， 小陈啊嘛。 系啊，喂，我真系要多谢小陈。你知唔知？原来上个礼拜咧，佢咧趁我我同佢讲咗话，因为佢唔喺度嘛，咁所以我问咗啲问题嘅话咧，原来佢喺个 WhatsApp 嗰度俾咗个答案。 真系噶？ 系啊，我冇睇啊。 边个？边个答案啊？ 小陈咯。 我知啊，但边题记唔记得？ 边题 唔记得啦。 即系好多都有。 几好，即系佢喺度走咗都继续听住。 有一两题，跟住心谂话：哎呀，佢唔喺度嘅话，我真系好惊啊！我哋我成个人好落寞啊！咁啊，跟住最屘佢就原来佢有一两题，佢俾咗个答案我。 明白。 即系 A 咁样。 好。 真系好无聊。喂， 阿 咁 你个助手叫咩名啊？ 唔识讲嘢嘅。 小文清， 小文清，讲两句啊！ 呢啲 level 客家话得唔得噶？ 我系小王啊， 系啊，小王啊， 小王， 小王知唔知客家话点叫啊？ 唔识啊， 小王， 小王， 小王啊， 系啊，你话挨黑小王， 挨黑小王， 系啦，黑架初笑， 黑架初笑， 黑架初笑， 我系佢个助手， 哦， 系啦， 助手叫初笑啊， 初笑， 哦，初笑， 系啦，初笑。 好威啊！我有初数，你使唔使揾个初数啊？ 我自己 初，初数系， 我唔使人 初啦，系啦，佢自己有手， 我自己有手，我自己初， 又系洗衣机坏咗， 洗衣机坏咗，梗系啦， 冇你咁衰要揾初数， 系啦，好啦，咁如果我哋客家婆嚟了嘅话咧，咁啊教过有好多唔同嘅嘢啦，今日咧，哇，呢一个真系好实用啊！大家如果真系去酒楼度食嘢嘅时候咧，就可以大派用场啦。讲紧嘅就系呢个广式点心篇。 点心。 点心，系啦，点心， 点心， 好啦，咁啊嚟啦噃，第一个嘅就系你最中意食嘅系乜嘢啊？想问一问你先。 阿梁继章， 我 小张张先啦。 我中意食虾饺。 系啊，点解咁中意食虾饺啊？ 因为中意食虾。 哦。 又中意饺， 又中意饺，嗯，我都知你系啦。 诚意。 应该多中意饺多过虾。好啦， 虾住嚟搞。 你哋两个咁中意食虾饺嘅话，就先教大家啦，就系港式点心篇嘅客家话。系点讲啦？虾饺， 虾 烂咧， 虾咩话？ 虾饺就系讲虾饺，虾 唔系好易啊？ 系啦，虾饺。第二个咁啊，虾饺嘅话就一定系黐埋佢啦，就系烧卖啦。烧卖你中唔中意食啊？ 都 OK 嘅， 其实都好多种唔同嘅烧卖。 你中意烧即系真正茶楼嗰啲烧卖，定而家嗰啲鱼肉烧卖？ 我中意真正嗰啲。 你中反而中意假嗰啲啊？ 我中意食假烧卖多过 真 烧卖。 假烧卖我都系中意。 我都系 啊，因为落啲辣椒豉油。 系啊，嗯，我中意你呢个助手。 但系咧，假烧卖都有两种嘅，你知唔知啊？假烧卖都有两种。 唔知啊， 因为我次次去嗰个大排档买，佢话你我话要烧卖啦，佢鱼肉定猪肉啊，咁样有两种嘅。 有咁样有分嘅。 咩？ 我哋平時食開啲假燒賣，通常魚 肉咯， 係啦、哦。原來有一種係假嘅，但係豬肉咁咯、哦。下次你可以試下啦。 我覺得其實都係冇冇分嘅，因為我哋都係粉一嚿、嗯、因為其實我中意食 要落豉油燒食嘅，淡茂茂。 同埋係要肉落辣椒豉油。係啊，冇、哦、辣椒豉油嘅話咧，係有一陣唔知咩叫腥嗡嗡嘅味。好啦，咁蝦餃嘅話，笑咩啫？你今日有助手你威啊你？ 威你初燒 係啊！你嘅助手就哇咁樣望住 你，初燒啊， 眼仔晶晶。 你唔好搭人膊头啦！ 摸人啊，话你听，你小心啲啊！ 小心佢啊！ 系啊，呢期真系好麻烦啊！听住，烧麦嘅就系烧麦， 嗯，烧 烧麦， 水 个烧，系啦，虾 饺 烧麦麦，系啦 ，mai m i n e mai， 我哋 out h k mai， 系啦，冇错，可以听翻我啲节目啊吓。好啦，第三样嘅话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嘅，咁啊就系喺包类方面有好多咧。 叉烧包、 包啊，系咪啊？流心嘅咩奶油包啊，咁样其实最好食嘅就系冇错，史张张嘅叉烧包，试下讲啊！ 叉烧包 错，系叉烧包， 嗯， 叉烧包， 烧 唔系叉，系叉。叉烧包系啦，叉烧包，你睇住你啦，呢就靓用包就系呢个叉烧包啦。好，第四样嘢系我自己本人最中意食嘅，啲馅咧系会跟应住嘅，就大家唔同嘅会嗌啦，佢可能有牛肉啊，有叉烧，呢个咩啊？ 肠粉 系啦， 肠宽。 长宽，你个样唔好咁狠憎，我话俾你听，你做咩而家？ 系咪长宽？我今日好开心啊！ 你有个助手真系好唔同啊，平时好兜谋嘅个样， 好意气风发， 好意气风发今日，哇真系啊，十级战斗力啊！ 见尽人间冷暖， 冇错、就系长宽， 长 系啦，长宽嗱，唔好倒翻转讲啊吓， 宽长冇嘢啊。好阔嘅床啫嘛，系嘛？宽阔嘅床啫嘛。 肠粉、啊，诶、哦，调翻转嘅话系华人嘅话，系咪？系、 哦、 啦， 宽、 床宽。 知道知道。 床宽，好啦，第五个，我自己本人也都好中意食嘅，但有啲人就麻麻地嘅吓，咁啊食完之后嘅话咧，你会觉得好饱嘅，一个嗰啲荷叶包住嘅。 哦，荷叶饭，荷叶饭。 系乜嘢啊？ 荷叶饭。 糯米鸡。 糯米鸡，冇错啦，就系糯米鸡。 糯。 系啦 ，L A W。米 糯 糯米鸡系啦，你用呢啲咁嘅拼音先至记得嘅糯米鸡。 糯米 鸡，做咩叫 糯米鸡？ 糯米鸡， 系咪嚟个糯米鸡 ？Baby， 喂，首先我想问下啦，啊呢、這个长面怪，啊长面怪， 我就叫文清强、啊。 喂，我中意叫长面怪， 得唔该唔该。 好啊，我算你，你理得我。喂，长面怪， 饮杯， 讲啦， 一阵间。叫答案的时候得你可以叫咗喎， 你话事啊， 咁样好唔公平啊，两个口对一个口， 系唔公平 嘅、啊，你睇， 所以佢咁开心啊， 系啊，特别意气风发啦、 啊，只不过我讲英文 啦，系啦、啊，我哋可以嘅，就会 like a lomi guy 咯，好啦，第六个就系排骨，排骨系咩啊？ 排骨。 你今日真系特别开心啊！ 系啊，又瞓住， 揽一下就只面红晒，系啦，排骨 ，good 啊， 系啦 ，good 排骨、嗯、有少少相似嘅，系、 嗯、 啦，有啲相似啊，排骨 ，OK， 好啦，第七个咯，嚟到嘅就系我最中意食嘅就系排骨之后嘅话咧，好中意嘅就摆埋一齐嘅就系一个饭嘅就系排骨凤爪饭啦，凤、 嗯、 爪。 风罩 系啦，风罩好易啫，呢个系啦，风系啦，吹嘅风啦，系啦，有个罩，好啦，第八个啦，就是、 准多嘴啊 ，B B， 好呕啊，我见到佢哋， 唔系，我觉得佢哋两个好衬，跟住萝卜糕， 萝卜 试下。 Robert Joe 嗯、肉是什么 肉肉肉肉肉 好难、啊、 是不是很难啊这个肉肉好了最后尾那个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鲜竹卷就是鲜竹卷鲜竹卷 竹卷 先做嘅十样嘢。 颈啊， 颈颈颈系啦， 好难啊， 由佢啦。 好， 可能系咪？ 请讲一次， 请问， 即系为咗 场面乖。 你听我讲先啦，我都系保障。 我唔嬲啊， 我今日好憎你个样 啊，系啊， 我唔区唔区， 长面怪都唔嬲啊，平时就唔出声咁样咧，好埋包霜，长面怪，长面怪，长面怪。 我以后就叫你长面怪， 冇问题，冇问题 ，welcome。 真系有啲小鲜肉喺度， 系啊，系啊，我心情好好。我想问下咧， 问废话， 因为杜绝啲即系作弊啊、古灵精怪嘢咧，你教咗十个啦，你可唔可以净系问八条咧？ 唔得。 咁样可以杜绝嘅咩？ 点 解咁样可以杜绝？ 咁你因为你一路滴滴滴滴滴， 你最后尾嗰题你 剩翻， 你答完第九题、第十题， 阿师傅啊， 系 最初系边个长面怪发明嘅一个方法？ 啊，冇 第一个边个用噶？我想问 下。咁啊，又冇绝招嚟嘅。 呢啲叫做黑衣招啊！佢话呢啲叫做邋遢招啊！你 系啊？既然系咁嘅话，你唔好用啦。 邋遢招最初系边个用开？ 你唔好用啦。 我上个礼拜仲阴咗一夜，我话咗唔玩嗰条咧。 系啊，得啦，我知道你咁样开心。好，我哋嗱重复一次。第一个虾，第一个虾饺 系虾，一齐啦， 虾饺饺饺。蝦 餃 第二个烧麦系 烧麦， 第三个叉烧包系 叉烧包， 第四粉 肠 肠粉 肠粉系肠粉，第五个 糯米饺。 糯米鸡啊， 糯米鸡 系 糯 米 鸡， 系系。 第六个排骨系 排骨。 第七个凤爪， 凤爪， 萝卜糕， 萝卜糕， 第九牛肉， 牛肉， 第十个鲜竹卷， 鲜竹 卷。听首歌翻嚟之后嘅话，我哋就会有客家婆特技测验。今日我哋有特别嘉宾小鲜肉， 好紧张啊 ，B B。 隔篱有叉烧包， 徐小凤，徐小凤，叉烧包。 小凤姐嘅名作， 冇错啦，喺呢度试下你嘅链啦， 链 用链咧今日 啊，唔系啊，我哋系叫名，系啊，佢话你今日巴闭啦， 巴闭啦， 诶嚟啦嚟嚟嚟啦， 做咩啫？ 十条问题啊， 咁你系咪真系链先？ 问得几多得几多？ 咁我当啦， 哎呀唔紧要啦，我哋叫你个名啦，好唔好？叫翻名啦，系咪？强强、文清强同埋有小张张吓，好啦，第一题，俗语话你冇鬼屎用，生旧乜嘢包？ 我知，张小张， 系小张张。 虾饺， 错 啊！咪叉烧，叉烧， 重复。 喂，有冇搞错啊？ 系啦，冇错，我冇摆到明系帮佢噶啦。叉烧 包， 叉烧，叉烧， 叉烧包， 叉烧包 系啦，仲要话咧就系话， 其 实 老师系生个叉烧好过 晒，系啊，我知啊，但系其实你如果学咗叉烧包咁啊，你 我知 冇所谓啦，你打龙通，你中意点咪点咯， 点啊场面， 你话橙都得噶，你话烧肉都得噶，都一样啱嘅， 你话啦，你话 啦， 佢答咩我都俾分啦，咁样， 系啊，我话烧猪都得嘅， 好难得佢咁啊大方，饮啊，好啦，嚟啦，第二题，形容人瘦到好似富。好瘦好瘦、 哦， 形容人系形容瘦到系小张张。 我想俾你答，但你都唔答。 系排骨， 排骨， 排骨嘅系啦。小张张又有一分啦吓，你乱答就得噶啦。OK， 好啦，第三题，边用点心咧？系诶，调转咗头先，调转咗个名， 马小强 嘅马小强。 哦，床阔， 床阔系啱嘅。你仲好唔集中精神？好啦，第四题，乐坛天后陈慧琳个大仔叫做乜嘢仔啊？ 万庆强， 强强， 嗯，虾饺 系啦，虾饺系啱嘅，系虾饺仔啊吓。细嗰个咧就叫小笼包。 嗯、 好啦，跟住第五题啦。谢霆锋主持嘅十二道风味美食节目，形容女神舒淇系边种食物啊？三个字形容佢咧喺饭粒之下裹住内容好有 耐。万千强， 万千强， 糯米噶， 好，系第六题， 好紧张。 上学之中，手如乜乜代表有才？ 万千强， 万千强。手如乜嘢，迟早会出人头地啊！只手系，只手指好长嘅，风罩系啱嘅。 哇！三个片甲不留啊！ 仲有啊吓， 健嘅 港姐谭小环转行卖鱼蛋同乜嘢好好生意？小张张， 售卖， 售卖系啱嘅。第八题。拜神嘅人嘅话，多数都会介食乜嘢啊？ 万千强， 阿强， 瑶玉 系瑶玉， 瑶玉 系瑶玉。 哦，哇，好犀利啊！好啦，跟住第九题，边一种嘅点心？其实我哋喺新年嘅时候， 万千强， 小张张， 佢话我知噶， 佢咪叫我知咯。 系咯，我叫我知啊，罗皮教 系啦，罗皮教啊，四比四，最后一题，万千强。 你又话呢啲邋遢招，你又话呢啲邋遢招 系邋遢啦，系好邋遢啦。 头先你又话唔准用，你话唔准用个噃， 我戒唔甩啊嘛。 哎，激死人 系戒唔甩， 一二一分比胜，系真唔抵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朝早一审宣判，认定他罪成，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驱逐出境。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文在迈克尔羁押的丹东看守所听取判刑，二十五个国家的五十名驻华外交官到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声援迈克尔。迈克尔2018年12月起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审查，2019年5月被逮捕，去年6月被正式起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3月19日一审，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开庭审理，迈克尔和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向长者派发即日筹的安排，今日起由70岁或以上下调至60岁或以上人士。即日筹由每日的是在每日的朝早7点45分开始派发，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外，今朝有20多名长者排队等候领取即日筹。一名64岁的市民说， 自己好少上网，所以今朝到场排队攞筹。他说接种流程畅顺，护士有详细解释，而对药物敏感的人士亦都另作安排。一名到场的60岁无业市民说，多数雇主只是聘请已经接种疫苗的应征者，希望打针之后会找到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多项措施支持本港体育发展，在东京奥运羽毛球运双项目取得第四名的港队代表之一的谢影雪说，最希望可以增聘教练和按摩师，同时在科研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协助球队进行赛事分析。谢影雪说，现时羽毛球双打的训练由两名教练负责兼顾30多名运动员，而带领他们出战奥运的教练即将返回台湾，未来只是剩下一名教练，人数上是严重不足。他又说体育学院的物理治疗和按摩师人手亦都不足够。拍档邓俊文就说，希望在场地上可以着重更多细节，例如冷气风口的调节，另外亦都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机会给年轻运动员出外比赛累积经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早几年国际和区域经济经贸环境好，当局研究帮助企业走出去，但受到社会事件和疫情的影响，企业由计划大展拳脚改为求存。邱腾华说，企业求存时需要有资金，当局设法尽量令到款项用在有需要的地方。他又说，估计未来一两年可能不再是协助企业应对疫情，而是准备市场恢复之后的发展。生产力促进局在生产力大楼举办资助基金展览，提供超过50项政府资助基金资讯及支援计划，给不同行业的中小企和初创企业申请，现场提供一对一资讯服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9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79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4跌2.8，美团238.2跌8毫，盈富基金27.2升1.2。恒生中国企业97.74升8.4，小米集团27.35跌1毫，中芯国际25.55跌5毫，吉利汽车28.4升1蚊，阿里巴巴191.1跌1.8，复星医药系报59.6跌6.35，恒大物业7.61系升9.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10.6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3，人民幣6.482，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056点，升167点。港金現價報16,1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84美元，卖出1,73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非常之紧张，开始我哋今日呢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有请 Sarah 介绍。 系、哎、啊，就是、我哋哇空手道嘅教练啊， 冇错啊，冯华强师傅，冯师傅， 佢咧做咗非常之犀利嘅高徒啊，嗯、可唔可以 冇错，冇错，冇错， 好劲 ，Lulu 啊，恭喜恭喜恭喜！多谢晒啊！嗱，首先咧就系多谢你哋嚟啦，恭喜咧就系代表住咧我哋全香港市民咧吓，恭喜阿师傅啦，同埋你嘅高足吓，阿刘武常系啦，咁啊攞到呢个冬奥嘅铜牌啊吓，犀利犀利！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我相信嗰晚你都心情好激动啦，咪一路睇住嗰个直播就一路喺度砰砰砰个心好紧张。其实喺佢即系宣布即系个赛果之前咧，你系咪都已经有少少觉得佢应该系点都要攞翻啲奖噶？ 有冇谂到佢会赢？ 有冇谂到？ 论技術同埋嗰個表現咧，其實我哋覺得佢一定攞到獎嘅、嗯。但係你知道比賽好多因素出現㗎嘛， 冇錯。 所以臨舉分嗰陣時候，個心都彈咗出嚟㗎。 你有冇喊啊？ 佢媽咪攬住我嗰陣時候，我都喊咗， 真係好開心。其實我單止唔單止你哋，全香港市民對於今次每一位香港運動員嘅出賽啊、攞獎啊，都好感動、好激動， 係 真 係好支持， 好支持嘅， 所以係好開心。 冇錯啦。咁、師傅，如果你睇翻阿慕常啦，今次咧攞獎贏咗啦，攞咗銅牌咧，你自己覺得最大佢取勝嗰個關鍵喺邊度咧？ 個決心， 嗯， 個決心，佢由五年前知道有奥运啦，咁未知有冇自己位置噶嘛？其实好多个运动员都好想去做呢样嘢，咁睇翻成件事就话佢好落力去做呢样嘢，同埋好俾心机，真系佢会训练嗰阵时系专注咗好多，同埋个机会佢去拿捏得到捉到，咁变咗佢能够攞到嗰个入门资格之后咧，佢更加专心去专注训练啦，所以好。总之佢好努力啦，当时佢能够攞到呢个入场券之后， 冇错。 不过其实佢又讲过噶咋，即系得奖嘅感受嘅话，平时就要好好装备自己嘅。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嘅运动员嘅话，要平时好好装备自己，以及嘅就系会唔会系喺要比赛之前嘅话，会有少少嘅即系啲微调或者系唔同噶？我想问下教练。 其实唔系比赛之前噶啦、由我哋开始，即系佢哋开始训练到而家咧。你都要比人哋走多一步，你先会做到你自己跟住嘅嘢。 哦，系啊。 头先我去教佢哋咧。而家好似我啲而家跟我帮我手个教啲教练咧，佢哋要俾个运动员俾个学生走多一两步，啲学生先走半步，因为佢哋会比较懒，同埋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你做嗰个教练嚟讲，你唔行大步啲，佢哋根本唔会追到你。咁、你又要令到佢追到你，你又走快啲，所以不断系咁，大家互相好似马拉松咁咯。 教练，你讲多走一步咧，其实系指乜嘢？系咪即系时间上啦，又或者系要专心好多啦，要可以甚至话牺牲自己嘅一啲私人时间，譬如话少啲拍拖啊，少啲去街啊，少啲去威啊，系咪呢啲等等都要差唔多放弃嘅咧？ 我自己开头训练就唔系话要呢样嘢，但系你要令到佢觉得佢要练多啲。咁佢因为又要读书啦，又有啲人要翻工啦，有啲嘢，佢哋会腾好多时间。咁空手道会唔会阻到佢时间咧？喺我眼中其实未必嘅，因为每次我哋练习多最多一日都系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咁咧。咁佢点腾咧？打少啲機咯，睇少啲電視咯，或者去少少街啦，咁你就可以練到噶啦。但係通常都唔會嘅，佢哋揀到最後空手道可以唔練嘅，其他要做咗先嘅。咁你就要令到佢行到呢一步，咁佢哋先至會大步啲。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練習嗰陣時候，你要預備好多嘢噶嘛。咁你就會俾佢行更加多啦，因為你有時間，佢哋要肯練，佢哋肯練，你又要俾時間佢，更加時間，大家互相個時間。 即 係 佢俾時間，你要俾更多嘅時間，係咪？即係你要陪佢噶嘛，你要教佢啊嘛，係咪？明白。同埋因為你好多徒弟啊嘛，師傅而家其實你嘅成個拳會咧，你唔會親自教曬噶啦。我知道你好多年紀嘅學生都有。其實你而家你嘅拳會，我睇你啲片咧，幾歲嗰啲有喎，五六歲都有喎，係咪？ 由六歲到八十歲都有。 其实咁细咁八十岁都得咁样， 都 有噶有啊！ 阿小强，你有机会啊，小强、 师傅，我跟你请教你。嗱，我呢个身躯咧，我觉得我呢都系一个练武嚟。 师傅，你咪包容都好紧要。 阿师傅，我真系呢个年纪会唔会即系迟咗咧？ 唔迟啊！我喺湾仔一间长者中心有一班 长者中心 咩学 中 手道， 我教咗俾呢个学生。我开头我头两年系我教嘅，咁教上咗轨道之后就交咗俾学生去教，都有啲系差唔多。七十岁喺度， 佢差唔多啦。佢 系啊，因为佢哋其实佢哋唔系要练到去参加奥运，佢哋想健康，想做多啲运动，想 看看自己仲得唔得。 嗯， 我有两个已经考到啡带噶啦，已经。 哇， 啡带系第三系咪？定第四？ 再考黑带噶啦。 哇，系啊，我原来啡带已经差唔多到黑带噶。 系啊系啊。 但师傅，我想问下咧，因为嗱，如果你讲到长者，听住阿小强啊，长者，因为我以前睇一啲空手道嘅堂咧，又要劈木板又成，长者啲骨头脆，佢一劈个板唔断，手自己啪一声。 定系你啲板有啲嘢？ 系啊，啲人成日话咧，喂，啲板系咪锯定噶咁样样啊？ 唔系噶，好似我哋会长而家成差唔多七十岁，佢玻璃樽都打烂噶。 哇，咁犀利！ 空手道 糖胶玻璃樽啫。 我要问一问阿会长先， 即系长者学呢啲都冇呢啲嘅担心嘅系咪？ 我又唔会叫刻意叫佢打烂块板嘅，块板咁环保，唔好打烂佢。咁最主要就系佢哋练到啲骨头啊，硬少少啊， 练拳啦系嘛， 扎个马稳啲啊，行路唔会跌咯。 咁、okay, 其实呢个好重要 嘅， 已 经 系。好嗱，其实咧，我谂我哋都未必要去到嘅，就系空手道一定要去出去出比赛或者系点样啦。既然系咁讲法，我谂每一个运动嘅话，都系能够强身健体啦。 系啊， 不如我哋都了解一下，即系其实呢个空手道系点样嘅一回事。即系例如譬如空手道嘅话，精神系在于喺啲咩度咧？教练， 精神专注啦。 專注， 我諗每一樣嘢都需要。 因為好簡單，而家我都有啲學生，譬如阿 Lulu 啲學生，都有啲 Lulu 已經有學生㗎啦。 有啊，佢有。 好弊啩？ 因為咧，點解李大鋭你又要有呢個睇法？因為阿 Lulu 嘅樣咧，我覺得如果佢話俾你係小學生，我都信。 係咪啊？頭先佢話佢自己佢仲要咧，原來係林武上嘅 師姐， 師姐， 同埋佢都攞咗好多獎㗎。係 啊， 不如你自己講下 Lulu， 你曾經攞過，我睇翻你嗰、那個你個相隔離咧，形容你攞咗好多獎喎，曾經。 我是99年去学空手道的，咁啊依家学咗22年啦，跟住师傅都好耐啦。 不过佢好细个学嘅，佢好细个学嘅， 六七岁。咁我2008年入港队嘅，咁我最近呢几年嘅成绩就系我喺2019年嘅亚洲锦标赛用女子团体型嘅即系项目啦，攞咗个第三名啦。咁之前亦都有喺世界锦标赛攞个第七名嘅。 你自己點解會中意呢個空手道？同埋你覺得其實練空手道嘅話，其實實際上真係可能個精神喺邊度啊？又或者其實即係你個樂趣喺邊度？ 主要細個有繼續堅持落去，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因為好有滿足感，因為嗰啲動作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咧，可能一開始學係會有啲困難嘅。咁當你成功做到嘅時候，而個樣啊好做得好似嘅時候咧，亦都會帶嚟一啲好開心嘅感覺。 但我想問師傅咧，亦都問埋阿 Lulu 咧，就係其實咧細路仔學呢啲咧喐手喐腳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學壞啊，好似阿小強阿媽唔俾佢學，因為覺得學功夫打人啊蝦人啊咁樣，驚唔驚咧？即係你點樣教翻？翻嗰个叫做正确对待嗰个拳术或者呢一样嘢，唔好虾人啦，学嚟系个即系有冇教？ 即系都有呢个武术嘅精神 啊！系啊，或空手道嘅操守啊，咁样样 有冇噶？ 如果小朋友譬如四岁到八岁嗰啲嚟第一堂咧，我就会同啲家长讲，我真系教唔到咩嘅。第一样嘢我教佢就系礼貌， 真系噶， 系我纪律性呢几样嘢系我专注一定要话俾啲家长听，我哋要训练到呢样嘢先嘅。因为你谂下，如果一个四岁嘅小妹妹或者小朋友咁，你能够教到佢飞天遁地咩？飞唔到噶嘛，所以佢咧一定要嚟专注咗先，专注咗之后佢会守你嘅纪律，同埋佢肯去苦练去练，慢慢做啲运动。當佢過得一兩年之後咧，佢就會成熟咗，之後佢就對呢樣嘢好有興趣。 咁師傅，如果你發覺你嗰啲徒弟咧，有啲學完之後咧，去蝦人啊、打人啊，你會唔會都有啲係？你會點對？ 會唔會逐出師門嘅？ 或者教下佢哋咁？ 近年冇啊，近年好少呢啲出現。好似如果20多、30年前咧，我哋去學嗰陣時咧，個個都係中意打交咁樣。 哦，係。 咁嗰陣時就多好多，而家就少啦。而家個個都真係當一個運動，因為空手道只係一種運動，喺奧林匹克嘅運動，就唔係落街打交嗰種運動。 冇錯 嚇。如果佢真係喺度嘅動作比較粗野，我都會鬧嘅。 都會鬧嘅。嗱，講到呢一個奧運啦，咁我哋電話側邊阿師傅由你介紹啦嚇。呢一位啱啱我哋喺電話裏面接通咗㗎啦。 係啊，我另一個徒弟啦，阿 Grace 就劉慕常啦，啱啱喺奧運攞咗個銅牌嘅。 恭喜！ 多谢 。系啊，嗱，咁啊，真系好开心啦吓，即系今日咧可以同阿师傅倾偈啦，又同阿慕常倾偈啦。不如你自己讲下，今次成件事由出发啊，到攞奖啊，到攞到奖啊，然后翻嚟啊，好似你都有一段日子冇翻去香港，不如你自己讲下个感受啊，成个过程好唔好啊？阿 Grace 个感受觉得呢几年嘅辛苦有回报咯。因为呢几年都其实由一宣布咗嚟紧即系东京奥运会有空手道呢个项目嘅时候咧，就真系全程投入，净系 focus 喺奧運度。之前打好多站，好多好多站，我打咗計埋如果疫情嗰一年嚟計、，total 儲積分都儲咗36个月。 哇！ 每一站嘅比賽都攞咗牌之後個喜悦咧係冇以前咁大嘅、 。 原因係因為我只係覺得啊，我為咗奧運攞多咗積分啦，慢慢累積上去，只係一個過程咯。以前會覺得一個賽事完咗。啊！攞到成績好開心，好開心！但係而家係即係當啱啱過咗幾年啦，就只係覺得係一個過程，然之後奧運先係最終嘅目標咯。 嗯， 我想問一問咧，武常啊，其實奧運咧對於運動員嚟講嘅話咧，你覺得喺一個運動員嘅生涯嚟講有幾重要啊？你而家參加完奧運，但係其實亦都係，我覺得亦都好都吊鬼啊嚇！佢係第一次參加攞到獎，但係亦都係最後尾，因為出年嘅奧運我就冇空手到啦。啊，你自己 好矛盾啊！ 你點睇 啊？首先講咗奧運呢個舞台對於運動員嚟講個意義有幾咁重大，係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因為有啲項目有啲運動項目其實係冇奧運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佢哋即係。為了他們項目付出，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在奧運這個舞台上表演、發揮，這是一個遺憾來的，我自己覺得。但是當空手道、在東京奧運一入了正式、正規項目的時候呢，就整件事是很開心，我記得當時是一宣布入奧運的時候，全球的空手道人都很興奮，是不是？那個都很期待，好期待身邊會唔會有人參加，好期待自己國家或者地區會唔會有人參加，好期待自己會唔會有機會參加，所以係成件事係好開心嘅。 嗯，相信係嘅。 去到你話最後一屆，第一屆亦都係最後一屆。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嘅，因為我即係生於呢個年代啦，我有機會去參加到奧運。因為如果呢個奧運係喺早四年或者是之后后四年，其实我自己可能未 ready 好啦，或者都已经退咗役咁样，即系我觉得自己系好一个好幸运嘅运动员。 咁、你好有实力嘅，不过想问一下咧，嗱，其实攞咗呢一个铜牌之后咧，会唔会对阿慕常将来咧再出比赛咧有个压力咧？因为你已经一个吓、人哋对你有期望噶咯，即系再打就唔系一个无名之秀噶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孭住呢个铜牌，会唔会有更大嘅出赛压力咧？ 我自己就唔会嘅，因为可能我自己都喺2018年嘅时候经历咗呢个阶段啦。嗰阵时世界赛攞第三，咁喺嗰段时候一攞完个牌之后，喺2019年打比赛就真系有压力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压力其实系自己俾自己咯。 嗯， 系啦。咁所以我喺嗰一年度其实上咗即系上咗一年课，直头系系点样去处理啊？即系 handle 自己嘅压力。咁我觉得而家我只要享受。比賽我就即係可以會發揮得好好咯，好似今次咁樣，其實我係從來未試過呢種感覺咯。落到場嘅時候，我一享受，原來我係連攰都唔識得攰， 攰都唔識得攰，因為太興奮啦，係嘛？其實咧，你知唔知啊？阿馮師傅點樣形容你咧？阿馮華勤師傅佢同我講，佢話我呢個徒弟咧，之前好低調嘅。吓、啊，即系但系一有呢个比赛之后咧，成个人咧就大家又认识佢啦，系嘛？即系好似喺呢个即系聚光灯之下咧，突然间全部望住你咁样。其实你而家嘅心情或者你个感觉咧，会唔会觉得哇？而家大家都认识我啦，行出街咧有少少紧张。譬如你我睇你呢个访问咧，你坐飞机咧，大家都拍掌喎，系嘛？送个毛公仔俾你咁样，系咪啊？即系嗰种感觉成咗名之后嗰种感觉，会唔会有啲唔习惯啊？冇。 绝对有， 绝对 系有啲唔知点算， 唔知点算，好似个个都望住你，哇！即系行到边度啊？哇！嗰、那个唔系啊，边个咁样样系咪啊？ 系有少少嘅，但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即系有呢个心情咧，有呢个 emotion 都系来自于佢哋好支持我，咁、所以我都好感谢大家。 嗯，有咩想同香港所有支持你嘅朋友，所有香港嘅市民讲？ 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因为我其实自己系冇 expect 到，大家会咁留意空手道比赛，因为始终空手道呢个项目冇其他奥运项目咁大型啊，譬如游水啊、羽毛球啊、乒乓波嗰啲，即系佢啲系比较大家都比较大众化啲啊呢啲项目，咁空手道就比较相对地比较偏少少，咁但系我。赛后我都见到大家好多人因为我而第一次睇空手道比赛，我系好感动嘅，因为其实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嚟大家都将空手道 跆拳道同埋柔道去捞乱。 嗯， 每一次我都要去， 其实系噶， 系每一次我都要解释。咁而家可能大家对于空手道嘅了解多翻少少啦，咁我都好希望大家对空手道呢个项目会开始有兴趣去了解多啲咯，所以我系好开心。 武尚啊，其实咧都真系要再次恭喜你啦，咁亦都希望，我咁相信咧今日之后我应该有好多人揾教练咧学空手道噶啦， 一定啊，一定揾阿冯师傅， 会唔会啊？ 唔需要噶，香港好多教练都好 好。其实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有冇一首歌？是可以在你的 playlist 那里，譬如可能有时就是啊自己是累了，或者是需要一些打气给自己一些鼓励的时候你会听，或者是可以将这首歌是点给所有支持你的人，包括我们香港的每一个人都很支持我们香港的运动员。 即是请你点一个唱， 有没有一首歌 或者给家人好给师傅也好， 有没有的？ 我有一首歌嘅，因为我赛前最后嘅准备咧系喺美国啦，咁、通常听英文歌多，但我唯一一首听中文嘅歌咧，而去激励到我去练习咧，系叫做《沙燕之歌》，系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嚟嘅，但个电影都系讲紧，系啦，都系讲紧运动嘅，所以系。好好有意思 咯、 啊，自己覺得。 好，咁我哋就播呢只歌，送俾阿武常，同埋送俾所有香港喜歡運動、繼續努力嘅市民。 你都係繼續加油， 好嘛 ？Thank you，Thank you。 今日多謝曬 Grace， 多謝阿武常嚇。 多謝武常， 生活繼續愉快。我知道你而家咧就隔離喎，係咪？暫時咧就係咪又要練下自己又練下咁咯，係咪啊？好啦，咁啊有機會我哋再揾你上嚟傾下偈，好唔好？多謝曬。 好啊，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 曬。 拜拜。 阿师傅今日真系好开心，所以咧千祈唔好走住啦。我哋好快咧要听十二点嘅新闻啦、财经啦等等嘅资讯啦，然之后我再倾下偈嘅。咁如果所有啲家长听紧今日嘅风骚范围咧，都可以即系谂下啊，如果我小朋友去学。有啲乜嘢咧？譬如佢系个人系好动啊、好静啊，定系最初会唔会有受伤嘅机会咧？你知而家好多爸爸妈妈好紧张噶嘛？我有时听讲个新闻就系有一个妈妈嘛问嗰个足球嘅教练：，喂，我仔要唔要守门、龙门噶？不如俾个头盔佢戴啦，咁样。即系你知唔知？ 你真系有头盔噶？ 我哋有头盔噶， 真系噶，真系噶。 有头盔噶，唔使噶。 即系啲阿妈惊到守龙门，梗系要戴个头盔啦，咁样即系惊佢震伤个脑咁样。即系嗱，你又唔可以怪人哋啲爸爸妈妈。咁人哋担心有佢道理，但系有啲嘅游戏规则或者有啲嘅比赛嘅赛事系唔会有呢样嘢咁啊，守龙门必有头盔， 好难嘅，又要威又要戴头盔，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其实小小真学呢个空手道咧，有冇少少即系危险噶？即系 问下 Lulu 啊， 系啊，不如 Lulu 由六岁开始学 嘅 嘛。 嗰时有冇要 有冇受过伤啊？首先。 受伤是有的，细个的时候打搏击有些碰撞上的受伤，不过比较多是因为打套拳呢，那种受伤是内伤。 点样内伤啊？ 系啦，即系内伤系，就是、譬如可能你扎马扎得过长嘅时间啦，咁、你膝头哥关节可能痛。 哦。 我细个七八岁嘅时候就经历过，就有脚踭痛咯。 哦。 跟住爸爸就带我去睇下骨科啊，敷下药啊咁样咯。嗯、但系嗰阵系啦，就。讲唔出个原因嘅，我谂都系即系练得太多咁样样、 不过每样嘢都要付出代价嘅，我相信。好啦，嗱，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到十二点钟噶啦，我哋唞唞先吓，因为我翻嚟咧仲有十二点钟嘅新闻啦、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然之后先继续翻今日咧同阿冯华强师傅啦，同埋 Lulu 倾偈，好嘛？好，我哋先咧十二点嘅新闻报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9%。 黄昏开始派发，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外，今朝有20多名长者排队等候领取即日筹。一名64岁的市民说自己很少上网，所以今朝到场排队攞筹。他说接种流程畅顺，护士有详细解释，而对药物敏感的人士亦都另作安排。一名到场的60岁无业市民说，多数雇主只是聘请已经接种疫苗的应征者，希望打针之后会找到工作。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0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8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6跌4.6，美团237.6跌1.4，盈富基金27.14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7.52升6.2，小米集团27.25跌2毫，吉利汽车28.4升1蚊，中芯国际25.45跌6毫，阿里巴巴190.5跌2.4。復星醫藥59.25係跌6.7，恒大物業7.79升1.0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3，英磅10.762，瑞士法郎8.434，澳元5.713，加元6.211，新西蘭元5.451，歐元9.1222。每百日元對港元7.03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2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6点，升158点。港金现价报16,1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39美元，卖出1,73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喺蒲飞路。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一段挤塞，车龙喺水街对出。喺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呢就车多，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由于受路陷影响，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香港赛马会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上回讲到，因为青春交响曲在港台出现，加上商台的年轻人时间透过大气电波交锋，令到70年代中期的广播道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DJ。 这两个字既代表香港广播界的新势力，亦都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DJ 的英文全写是 Disc Jockey，香港就叫做唱片骑师，即是播歌、开咪、构思节目流程一脚踢。一个节目是什么风格、好不好听呢，就要视乎 DJ 的想头和内涵了。这个这么生动的翻译是当年由陈任想出来的。话说有一次他和吴石辉吃饭，谈谈下就谈了这个名字出来。本来只是想着玩一下，但是吴石辉就说了，你的名字挺好的，我用来做节目名。结果好多人以为这个名字是他改的。 声音演绎彭程，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钟哥， 你嗌咗我好多次咯，乜嘢事啊？ 冇啊，咁耐冇翻嚟咧，惊你唔记得我个名啊，等你叫多几次啊嘛， 嗌得多都唔一定记得噶， 嗌到记得为止咯， 咁都得。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我是 Roland 梁子希啊。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今日我哋又空手道教练冯华群师傅吓，咁啊再次欢迎冯师傅啦、Lulu 啦，同埋多谢晒阿武常啊，先接受我哋访问啦吓。阿师傅，我想咧将嗰个镜头咧摆翻你嘅身上啊。其实咧，我哋今日咧就问紧阿 Lulu 啊，问紧阿武常啊，细路仔学呢个空手道啦。其实师傅你嗰阵时啊，几时开始嘅？不如访问你，由你嘅学空手道嘅历程开始啊。你啊几时开始？咪点解会对即系呢一个运动咁有兴趣嘅咧？ 好长嘅喎，有冇时间俾我讲耐？ 讲到今晚八点， 你可以 讲几 耐啊？ 其实我啲学生都知道啲成件事嘅，因为我14岁已经开始练空手道噶啦，但系玩到18岁咧，我就发咗个工业意外，我整低只手，我啲手指断晒，咁跟住做咗手术整翻好啦，咁其实觉得个你都谂下嗰一个后生仔， 好大打击啊！ 好大打击，真系好大打击。咁其实我当时已经放弃晒所有嘢噶啦，基本上我嗰阵时好中意行山，同我一班朋友，唔知你知唔知咩叫爱丁堡奖励计划啦？ 知。 我考到金章，突然间全部停晒，乜都唔玩啦。十八岁，咁跟住去到过咗好多年，23岁停晒噶，已经冇玩噶啦，先放弃噶啦，基本上。成個人生 咁，但嗰幾年你點過啫？ 冇啊，翻工做嘢食飯，翻屋企。 本來係一個就係好係啦，好好動嘅，係啦，好中意運動。 咁去到23歲嗰陣時咧，就結婚啦， 遇到太太， 遇到太太啦， 好彩咋。 咁跟住人生又有翻希望。 唔係喎，都唔係喎。嗰陣時 阿嫂唔中意啊，你咁講。 師傅出 嚟 一陣先。 係啊，師傅嬲啊。咩話？識咗我唔算係人生好好事情咩？ 咁跟住唔係都唔關佢事，都係生活啫。咁跟住個人就家庭樂趣多啦，咁啊開始暴肥， 睇唔出 200几磅嗰陣。 冇啊， 師傅啊， 有㗎。 我聽到呢度，咧，覺得有啲奇怪。我以為你係由14岁一路打，一路向上衝嗰啲啊嘛。 係啊，即係啲 原來咁坎坷㗎。 實肉鹹魚嚟㗎，淨係 我都話可以講到好遠，可以講到好遠都得。咁去到結咗婚之後咧，就暴肥啦。咁有班師兄弟，我好老友嘅師兄弟，帶我入空手道嘅師兄弟。咁佢哋繼續練緊嘅，咁啊，即係講咗句之後咧，我就翻咗去啦。死肥佬，你再咁肥死嘅咯喎！咁我叫我翻去練。 係啊。 咁我 師傅，你望一望嗰邊。 嗰個叫馬小強，佢個肚腩就係有冇你當年咁勁 啊？我今日 係 double 嘅嘢， 40。 我 double 啊，直情就 double 啊，系啊，真系好肥嗰阵时。 但系咁咪好辛苦咯，要由咁即系咁 系啊，即系重新身形，重新练过咯。咁多得啲师兄弟啦，嗰阵时啲师兄弟佢哋，因为佢哋已经系有一定实力嘅。咁我就啱即系减肥啦，咁咪翻去玩啦。即系喺屋企啲即系好闷噶啦，已经其实个人，但系冇开始玩。咁啊，23岁、24岁咁开始练翻。咁练到咁同佢哋一齐。我嗰陣即係有受傷啊，咁啊腳又受傷，手又受傷，唔想玩，即係淨係練啦。咁師兄弟又鼓勵我去比賽，話唔得嘅喎，咁整親點算啊？手指用乜乜嘅嘛。咁啊，但係我個人係唔衰得嘅嘛，俾人激兩激咪，唉去啦。 頭先你話你中意比賽 嘅，係 咪啊？ 係後期先中意比賽啊嘛。咁跟住去打比賽啦。咁跟住練未打之前，有一個師兄弟。即係雖然呢個師兄弟我已經冇乜聯絡，但係其實係佢令到我再爆翻出嚟我同佢打幾次就個胸骨裂咗。 你定佢啊？ 佢打到我胸骨裂咗，打到我鼻爆咗。 佢真係打到你爆出嚟。 佢係唔好憎你？ 唔係憎嘅。我哋練習係咁嘅， 係咁㗎， 受傷嘅。 哇！ 咁仲有一個師兄弟就話，跟住叫再出嚟打嗰陣時咧。唔得嘅喎，打死佢嘅好我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嗱呢個我朋友啦，仲係好朋友嚟嘅。佢講完就，我唔係嬲佢，我係嬲當時我係咪唔得咧？咁我 原來大家要就住我，係咪啊？嗰種感覺 好唔開心嗰時，咁啊跟住繼續，誒死啊死啦，練啦，咁練練到1988年就參加第一次比賽。嗰、個嗰陣時係有個會，香港大學搞嘅香港大學邀請賽，咁、真係第一次啦，第一次攞到個冠軍。 哇！ 咁跟住就開始， 就有嗰種更加大 好勝啦， 推動力。 咁過多兩年之後就開始教佢哋啦，開始自己出嚟搞啦。咁啊咁啊，教教下咧就其實個家庭生活就。你知啦， 多咗喺事業就少咗喺老婆度。 嗰、那個唔係事業嚟嘅，嗰、那個興趣冇錢賺，嗰陣時係冇錢賺。 教學生冇錢㗎， 因你問下佢，我開始唔知。 喂，義工嚟㗎，原來 唔係義工，係收好少錢。 OK。 咁跟住我哋 有啲似葉問喎，喺戲裏邊啊，葉問又係收好少錢。 佢只係在乎係咪啊？ 係啊，只係在乎教 真 係 㗎。當時我哋真係只在乎係咁樣，即係一放工就去一個禮拜七日都係咁。 教 咁咁，跟住再遲啲，其實想放棄，但係已經有一班學生跟緊我啦嘛、如果我走，佢哋就走噶啦。之後頭先我講一句啦，我唔行嗰步，佢哋永遠行唔到。 人在江湖嗰種感覺係咪啊？ 嗰時已經人在江湖噶啦， 身不由己噶啦。 跟住就繼續落去咯。咁當時我哋教完都唔會諗到，而家日後會有咁多學生或者係去比賽啊，或者咁嗰樣嘢，冇諗呢樣嘢嘅，只係想自己。達成自己的心願去做嗰樣嘢，咁調轉而家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就望佢哋達完佢哋自己嘅心願去做呢樣嘢咯。咁、個過程基本上就係咁樣，直至而家去到咁多年後，差唔多都有28年定30年。 哇！ 咁變咗就去到而家呢階段，就好似可以交。唔係好似啊，直情可以 交棒， 交到俾自己， 可以傳承咗落去啦，可以已經傳承。唔係淨止 Lulu 嘅，其實好多個而家好多個學生，就算。Lulu 最落力啦，因為佢我同佢講過，我都話佢係好全面嘅，佢連搏擊所有嘢佢都可以打到教到。咁有啲咧就係教到套拳啦，有啲淨係教到搏擊。咁我覺得空手道唔可以淨係練一樣嘢、就算武常佢都曾經打過搏擊，都要練兩番嘢，因為空手道個搏擊可以幫到卡塔亦都可以幫到搏擊。所以我好主張係兩樣嘢都要練， 可以相輔相成， 係 嘛？ 係、所以變咗佢哋。而家其實好多個都開始幫手去教、教自己一班學生，希望佢哋傳承到自己嘅嘢落去俾對大家咯。 好啊，我哋又問下 Lulu 啊，好唔好啊？即係其實我都想問下嘅啫。喂，頭先我覺得如果在於我哋呢啲女士嚟講，我會好開心。即係原來咧就阿教練可以由個死肥佬咧，可以變咗佢而家咁。 你肥佬啫，冇個死字。 佢有個，你個 friend 同佢哋個死肥佬。所以我想問下你嘅訓練其實會包括係啲咩嘅嘢？因為其實頭先我哋都喺麥後都有傾過啊，嗰啲咩抗打啊，即系啲咁嘅嘢， 瞓喺度俾佢揼个肚。 系啦，其实训练系 瞓喺度俾人揼个肚， 系啊。不如阿 Lulu 介绍下。 系讲普通，即系可能喺社区嗰种训练啦。嗰 种训练通手道训 练系啦，通常如果我哋譬如设计课程俾学生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即系由浅入深啦。首先系咁啊，都要去考虑翻嗰个对象嘅年纪。咁有小朋友嘅，可能就要用啲唔同嘅語言去表達俾佢聽啊，或者如果例如咧，就係佢哋要形象化嘅。咁例如我要講話，哎呀，你隻手伸直啲嘅話，可能直同曲佢分唔清楚嘅。咁可能我就要，譬如我就話，你可以把你好似把間尺咁咧，間尺係直噶嘛，咁樣咁即係隻手就會自然會伸直。係啦，咁或者係叫佢扎個馬有啲，即係以前睇中國武術片，可能有啲四平大馬，我哋叫四股立啦。咁四股立係咩樣㗎？電視機咁嘅樣㗎喎，咁就每一次同佢講電視機呢個字， 圖像化啲將啲動作。 係啦，小朋友嗰個理解會容易啲咯。咁去到青少年同成人。嘅話，可能佢哋追求嘅有啲青少年嘅心態就會係有啲可能係媽咪想去嚟啦，或者有一種係我想嚟型少少，翻去粗 fit 啲咁啊，係啦。咁我哋就會可能就即係我哋都係後生一輩啦，叫做咁可以同佢溝通一下，其實你想嚟學乜嘢啊？睇下我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啊？可能你想 fit 啲啊？咁我哋喺成個訓練裏邊，除咗空手嘅技術之外，可能都加翻啲體能嘅元素，等佢覺得好有滿足感咁嚟啊！尤其是青少年，因為正值青春期啦，咁我哋都要考慮翻，唔好阻礙佢身體即係可能長高或者其他發展咁樣。 點樣可以唔阻礙？或者點樣會阻礙佢？ 通常有啲研究講啦，以前去上 course 嘅時候，佢哋都會俾指引我哋，就係話小朋友啦，去到青少年，大概喺青少年去到十 12歲之前都不要讓他有負重的訓練，即是 let's say 不可以讓他上台就背另外一個小朋友，不可以負得重過身體重量，因為他們做的訓練多數都是會負回自己身體重量，從而就鍛鍊心肺耐力啊，是一些即可能動作的形態為主，去到14歲以上 就可以了， 是男女 都青春期開始緊的時候就可以開始給少少一些阻力訓練他們了。 年纪大啲得唔得啊？其实我哋会觉得就系呢啲咁体力型嘅啲运动系啦，其实即系适唔适合嘅咧？我想 问，绝对冇问题。 哇， 更加要练负重， 同埋我谂啊，师傅会度身咯，系咪？即系根据佢嘅年纪啊、体格去俾翻一啲适当嘅运动量，就唔会话一嚟就要做超过佢嘅体力能够做噶啦，系咪？ 唔会噶，因为一定系小朋友、青少年、成人、代家年长嘅人咧，个训练一定系唔同嘅。如果一样咧，佢哋会好易受伤。 咁我想问下就系即系教练同埋 Lulu 啦。咁其实实际上系包括啲咩嘢咧？我见到嗰啲好型噶嘛，着住个袍，跟住吼吼吼吼，系形体上面嘅嘢啊，肢体上面嘅嘢啊，定系其实你有一啲譬如可能系即系啊头先我话我要抗打嘅咁样嘅就话系咁啊，俾人抗打个肚。因为就 Lulu 话系要噶，咁所以就我又 但 系 我想 skip 咗呢 嗰样嘢。是学习，等个身体习惯被人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是啊，即是我想知道他一个 抗打那个练习。 OK， 如果咁講啦，我可以將佢分為幾類啦。第一類係我哋即係設計課程嘅時候，要俾學生有足夠嘅熱身同伸展啦。呢樣嘢可以減低受傷嘅機會。而第二樣咧，就會將空手道，我哋其實有三個大元素組成嘅。第一個咧係基本，即係講緊基本功。OK， 咁跟住第二樣咧就係型啊，就係 kata 就係無常參加個項目啦。第三樣就係師傅有講係組手啦，組手即係搏擊咁樣。咁呢三樣嘢，與其話型同埋組手係相輔相成，其實呢三樣嘢先係組成空手道的一個最大的元素，所以我們在課程裡面多數都會擺放落不同的比重，例如一定要打好個基本功，做完熱身之後可能就用20分鐘去出下拳、行下馬步，令到你身體關節即適應這些動作，跟住之後再去打套拳，套拳就是由不同的基本動作組合而成的，跟住搏擊呢就是講緊就要最 advanced 就是最高級的時候，你真的因為剛才我們都有提及過話要點到即止啊，或者係真唔可以打到好入肉，係啊！最緊其實一練空手道喺練呢啲技術嘅過程中，你練到嘅係嗰個武德啊，即係唔可以立亂出手。空手道有樣嘢叫空手無先手，即係我永遠都唔會出手先，係人哋打我。我先去保護自己嘅啫，因為佢嘅來源都係咁樣嚟嘅，咁所以要喺呢啲課程裏邊要將呢一個 concept 講俾學生知，咁佢哋去到出到去先唔會覺得自己學咗空手道係一件好威好叻嘅事。 我想問， 我都係啊。 想問兩位師傅啦，因為馮華強師傅啊 ，Lulu 啊 ，Lulu 都係師傅嚟噶，又收學生噶啦。我想問咧，其實咧嗱，即係我呢個無知之問題嚟嘅，可能係啊。如果真係學咗一定嘅空手道咧，其實如果出到去有人蝦我，有人打劫咩都好啦嚇，其實咪真係擋得幾下嘅，即係咪係真係可以，即係可以令到起碼 好明顯係幫自己問， 起碼可以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做到一個叫做基本防禦或者係。 或者女士防狼術， 得唔得嘅咧？ 嗱，我咁講，好多家長都問過我，好多女仔或者男仔都問過我呢個問題。我話你練空手道咧，第一樣嘢你反應快，體能好，速度好，咁走都走得快啲。 係啊，贊成。 你做咩要同佢打啫？ 係 啊，危險點解唔走咧？ 啱唔啱 啊？冇必要打嘅喎。 型啊嘛， 型就揾阿葉問你喎。 打之前再換翻件袍先。 等等，我著翻件袍，我黑帶嚟，驚唔驚？ 係啦，等佢走。 我哋就講就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先冇必要出手就唔好出手，因為你大家捉個手之後。邊個啱都未知，咁你無必要犯呢個啲咁嘅錯處咯。因為你練咗空手道，練咗玩咗運動，練咗體能，心肺力強咗，佢走都唔夠你快啦。我同啲女仔都係咁講，你做咩同佢打啫？冇必要同佢打噶。你好好打咩？ 但如果我遇到 Lulu 師傅咁，我啲 但係咧有啲 都要走。 我睇過有啲嘅網上嘅搏擊片段啦，佢哋會有啲特別嘅招數，譬如例如女仔咁先算啦。譬如可能俾啲色狼。或者系俾啲叉咁样箍住，你有冇会教啲甩身法啊？又或者点样唔系要同佢打，而系话喺嗰一刻起码要逃脱，即系你走，佢大概捉住咗你嘛？有冇呢啲噶？即系叫智慧搏击嘅 智慧术， 系啊，智慧术 有嘅，我哋 都有 嘅，都有嘅。 点样将个手扭转啊？ 但系我哋又唔会集中喺呢样嘢咯，即系我哋因为其实喺空手道里边咧，每一次练习咧太多嘢练啦。 這個層次咧，就可能是一個輕鬆嗰陣時先教呢啲嘢咯。但係我哋練就練翻我哋頭先嗰三個元素嘅嘢啦。 明 白，那個好重要，因為練一世都唔夠嘅嗰、那個。咁你邊有時間練其他嘢？ 冇錯冇錯。 但係嗰樣嘢我哋會教嘅。 嗯，阿師傅，而家你對空手道喺未來嗰個路向啊、目標啊，有咩理想啊？或者今日我哋喺完結節目之前啊、訪問之前啦嚇，啊，師傅你講下，你而家希望下一步係咩咧？嗱，而家你嘅徒弟攞咗呢個奧運嘅銅牌啦嚇，阿武常，咁啊，未來你會有啲咩嘅心願咧？ 阿武常攞咗呢個銅牌之後咧，其實有一樣嘢真係好好嘅，唔識空手道或者任何一個人咧，香港都知道有空手道呢樣嘢。即阿武常呢樣嘢，喺呢一兩個月裏邊嚟講，我覺得空手道係爆得出去嘅，即係爆得好多係人都想學，好多人玩，我哋都好多人報名。咁希望再過幾個月之後，個熱情唔好冷卻咯。 嗯， 嗰個熱潮仲喺度嘅話，咁空手道應該發展會未來更加好嘅。 同埋要學一樣嘢，根本上唔係幾個月嘅事，係要長線去投資。阿武常都唔係學咗幾個月啊嘛，係咪？ 佢學咗19年。 咁咪係咯，所以大家唔好覺得一晚嘅 success 係會出現，係唔會。 好似 Lulu 咁樣嘅話，我都覺得應該都要俾啲掌聲，因為其實就係好似 Lulu 係啊，因為嚟緊嘅話都有比賽，係咪？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我嚟緊喺11月嘅時候啦，佢要去杜拜打個世界賽， 好，支持你， 預祝你成功， 好，為你加油，好啦， 希望到時全香港繼續支持香港隊，一定會， 好，今日多謝馮華強師傅啦、Lulu 啦，同埋阿師母啦，同埋多謝阿武常啦，呢個歌曲就係叫做《沙燕之歌》，多謝曬。 年少的千千翅膀。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炮，双击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 今日咧，师傅生日，师傅讲个心有咩心愿啊？生日愿望、啊。 冯华强师傅生日快乐， 今日正日、 啊，系啊，你自己心愿先。 多谢晒，一提起个个即刻讲，我都唔好紧，好紧张搞到我啫。 你应该多谢老婆啊， 哦、 啊，凑得你咁好啊，肥肥白白。 哦， 由佢讲，俾少少时间佢讲。 嚟，师傅，唔好喊。 唔系，希望香港。个个都生活愉快啦，呢个好紧要嘅， 多啲正能量， 多啲正能量，多啲健康嘅生活， 唔好再咁多嗰啲怨气啊， 系啦，太多怨气啦，系啦， 系咪？ 我同你倾咗好多次 嘅，我哋其实即系之前我哋 WhatsApp 倾咗好多，对香港而家好多嘢，觉得不如大家开心啲啦，系啦， 做多啲运动就得噶啦， 系呢个真系 做个开心嘅风骚发源啊， 风骚发源好听， 再次多谢师傅，祝你生日快乐，好唔好？ 多谢晒，多谢晒。 世界触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 啦，沙燕之歌差唔多去到12:29，再一次多谢冯华强师傅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呢个空手道嘅知识啦，同埋多谢刘慕常小姐啦，今届呢个奥运铜牌吓，同我哋都做咗个电话访问嘅。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今日下昼半日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先听咧12: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拿大商人麦克尔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朝早一审宣判，认定佢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驱逐出境。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文在麦克尔羁押的丹东看守所听取判刑，25个国家的50名驻华外交官到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声援麦克尔。麦克尔2018年12月开始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审查，2019年5月被逮捕，去年6月被正式起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3月19日一审，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开庭审理，麦克尔和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向长者派发即日筹的安排，今日起由70岁或以上下调至60岁或以上人士。即日筹在每日朝早7:45开始派发，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外，今朝有20多名长者排队等候领取即日筹。一名64岁的市民说自己很少上网，所以今朝到场排队攞筹。他说接种流程畅顺，护士有详细解释，而对药物敏感的人士亦都另作安排。一名到场的60岁无业市民说，多数雇主只是聘请已经接种疫苗的应征者，希望打针之后会找到工作。医管局港岛西医院联网设立疫苗过敏安全门诊，为有需要人士跟进新冠疫苗的过敏反应。部分求诊人士被通知要等到2029年才有诊期。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港岛西医院联网内科部主管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们收到8000多封的求诊信件，要逐封檢視，因此才會預約至到幾年之後，卻向市民致歉。但是強調，醫管局員工已經加班工作，逐一致電求診者詢問清楚情況，並且會將個案撥至其他6個聯網協助處理，相信很快可以到門診診症。劉澤星說，在8000多名求診者之中，仍然有4000多人未就診，其中1000多人已經接種新冠疫苗並且有過敏情況，他們接種第二劑疫苗或者不安全，會盡快檢視他們是否因疫苗而引致過敏，同時會研究是否適合接種另一款疫苗。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1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85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同埋演多啲好嘅电影。同时，我亦都唔会忘记初心，唱好我嘅歌。最后，我衷心衷心多谢我嘅师傅唐奕心，多谢你 ，I love you。 喂，点啊，陈老总？哦，我徒弟攞埋最佳华语电影，咁咪好咯。佢咁多年咁努力咁专注，梗系应该攞啦。我有咩同佢讲？全部恭喜佢咯。我冇睇电视直播，佢同我讲咩话 ？I love you 我。我点知？我系点知点解佢会讲呢啲嘢啫？喂喂喂！唔好意思啊，我有啲忙唔讲啦。有咩补充？又一句咯，佢又唔系我徒弟。仲有啊，我有幸福家庭噶啦，唔好一句 I love you 啊传嚟传去啊，唔好乱讲嘢。多谢晒啊，系咁啦，系咁啦，拜拜。 各位影坛嘅前辈、监制，各位幕前幕后嘅兄弟、记者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能够得到呢一个奖，我真系好开心。我搞呢个庆功宴呢，是嚟慰劳大家，亦都是对所有的朋友表示敬意和谢意。多谢大家，我们一起饮杯，饮杯，饮杯，饮杯。 佩丽啊， 是， 可不可以倾两句啊？ 是，梗是可以啦，陈老总。 头先啊，我打电话给你师傅唐奕心啊， 是， 问他关于你得奖的感受啊。不过他说了，我不是你师傅，我想问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之间没有事发生，关系都很好。我是师父唯一的徒弟，以前是，现在是，将来都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唔该，请问有冇人啊？ 系啊，得啦，下个礼拜交出奇迹歌俾你，冇问题。系啦，你唔使催啦。 唔该，我约咗三点嚟见工噶。 坐一阵先啦，我讲紧电话吓。 哦，喺18年前，我啱啱喺全理系毕业，寄咗好多好多求职信出去，结果等咗差唔多半年，终于有一个回音。我上到嚟呢一度，才知道原来是我最喜欢最仰慕的歌手唐奕心的工作室。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对音乐的热诚和执着，另外就是他沉厚的声线，唱一些伤感的情歌特别容易触动我。那天我约了他3点见工，不过他一直都很忙，同人不断地聊天，还有很多的电话不断地找他，间不中都会有人上来问他的事情，又或者拿些文件上来了。喂，是唐先生在讲电话。哦，你是张导演，哦，我叫他复电话给你啊。好好好，拜拜。 喂喂喂，现在几点啊？ 现在6:03。 哇，撞鬼咁晏，难怪你咁肚饿啦，我晏昼都未食。喂，你啊，嗱，呢度500蚊，去叫啲嘢食上嚟啊。茶几上面有外卖纸，喂，叫嗰间咧心心小菜，好食啲啊吓。 唐生啊，唔好意思啊。 喂，系啦，有冇人打电话俾我啊？ 我抄低晒噶啦。嗱，张导演咧揾咗你3次，好似好急。 哎呀，下次佢打嚟，你即刻话我听嘛。 唔好意思啊，我系嚟见工噶。 得啦得啦得啦，你咁多得手，就请你就请你，帮我帮我。 不过有好多嘢都未倾噶。你连我名字都未知 道。咁你叫咩名字啊？ 我是刘慧珍，浸会全理系。 得啦得啦，喂，肚饿啊，刘慧珍，唔该你快啲买啲嘢上嚟食下先吓。记住我唔食辣噶，嗱，千祈唔好买辣啦，买嚟我唔食噶，你食晒佢啊。 咁你饮乜嘢啊？ 我自己冲茉莉花茶，你饮咩自己嗌吓。喂，快啲，肚饿，唔该，即刻爽手。 收到，我而家即刻去啊。 系，收到。系啦，我好憎人食烟噶，你食唔食烟先？ 我唔食烟噶，不过食烟仔饼得唔得噶？ 系，即讲埋晒啲今日嘢。快啲啊，肚饿啊，快啲啊。 好、okay。 快啲啦，我等紧你吓。当哒噔哒噔噔噔， 唐 生，哒哒哒， 唐生 啊！喂，吓死人啦！咩事啊？ 帝国唱片嘅 Winnie 姐揾咗你好多次啊，叫你无论如何，听日一定要交 Ronald 嗰首歌。 哎， Winnie 啫嘛，你帮我顶住佢先啦，我啱啱作紧首歌啊，喂，几好听噶，喂，我哼个 melody 你听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噔噔噔噔噔噔噔，系。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呢只歌咧谂住 Raymond 咧帮我填词。啊！佢又唔复我电话，真 系。诶、啊，佢复咗啦。 复咗咩？ 佢话嚟紧呢半年都好忙啊，应该冇时间帮你搞首歌。 搞错啊！佢点解咁对我噶？诶，等我打翻闹衰佢。 是容易见就难，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憾。唐生早晨， 继续唱，继续唱。 Sorry， 是不是吵着你？ 不是不是不是，哪个田教刚才你唱的那个啲词？几好、啊，你都唱得几好、 啊。啊，对唔住啊，嗰日咧，詹叔上嚟睇到份簿，佢好中意啊，好快就填好啦。我头先贪得意唱下嘅啫，对唔住啊。 你咪行住， 唐生啊，我以后 no， 你唔好误会我。 哦， 罗慧珍你唱得好好，声底都好好。喂，你有冇兴趣啊？我觉得你更加适合唱呢只歌、啊。嗱、我数三声，有冇兴趣？三。 唐生啊，我玩下嘅啫。 二。 我试。 O K。咁我又要揾 Winnie 帮手， 多谢唐生。 咪住，唔好多谢住。罗慧珍呢、這个名冇错，系孏咗少少。 咁叫阿珍得唔得啊？ 珍你个头啦！罗慧珍， 系 呢度两首歌，自己攞去听下，听熟佢。 系， 仲有啊，听日 Winnie 系咪同你倾造型啊？ 系啊，唔该晒唐生，我多谢你。 多咩谢啫？你是得才会得，你不得我做什么你都是不得的，知不知道、 唐生、啊、其实是这样的、这首歌我有些位置不是很 get 得到怎么唱、 想我教你吗、会茉莉花茶喝先吧。 其实呢我每天都会冲定一壶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喝茶啊师傅。 懒叻。哎冲得挺好啊，不错啊。 多谢师傅、 是你说什么话？ 茶都喝完了，不可以不认，没口齿的、师傅 这样夹硬你、这样师傅啊，这样喝一杯茶喝什么师傅啊， 你还欠我封利是啊师傅。师傅 喂罗慧珍啊， 是 我真的想不叫你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的差点。喂，不如这样了，叫茉莉了。 点解啊？ 我喜欢茉莉花嗰啲清香。 我知道茉莉花仲系代表住忠贞、清纯、玲珑同埋迷人嘅含义，喺爱情上面就系代表住纯洁真挚嘅爱，完全冇假嘅成分。 啱啦，喂晏啊，做嘢。嗱、我琴晚写一首歌俾你吓，爱你，你听熟佢。我想你用初恋嘅感觉嚟唱呢只歌，我觉得好啱你唱。 咁快写好啊？ 嗯， 少有啊，师傅啊，其实我冇乜嘢恋爱经验嘅，我惊我。 使唔使我教你啊？ 师傅，你平时木口木面，我都唔系几信你有好多拍拖经验 咯。我唔系教你拍拖啊，我系我教你唱呢只歌啊，系谂咗喺边啊？ 好啊，好啊。 各位观众。第五十届新加坡华语热播金曲颁奖礼最佳金曲得奖者，同时亦是今届最受欢迎女歌手茉莉主唱的《吾爱你》，恭喜晒！ 啊，嚟啦嚟啦！ 诶，咩事啊？今夜唔瞓。听朝六点机翻香港，啊有咩听日先讲啦，好嘛？ 师傅啊，我有两句说话想同你讲。 讲啊讲啊讲讲讲啊，我眼瞓啦。 我由一个咩都唔识，成嚿饭嘅靓妹，到今日叫做有几个人识我，我都系全靠师傅你咋。 师傅啊，我真系好多谢你啊！ 你饮咗酒啊？ 系啊， 同你讲好多次啦，尽可能唱歌唔好饮酒嘛。如果你把声啊，你知唔知啊？破气啊！诶，嗱嗱声同我即刻翻去瞓啦！你冇讲咁多嘢。 你俾我讲埋呢一句啊，师傅，我真系好喜欢你送俾我嘅歌，爱你。 讲完未啊？诶，早唞啦，去。 师傅，师傅，我可唔可以爱你啊？师傅早晨，我冲咗茉莉花茶俾你啊。 快低。 哦。 啊系啊。阿朱导有套电影开咧，想揾你做其中一个女角。 真噶、嗯？好啊，好啊。 时装爱情片、啊。嗱、啊，我帮你争取埋唱嗰套戏主题曲添噶啦。 多谢师傅、嗯，我会俾心机做噶。 套戏咧就圣诞档期上，啲嘢倾好晒咧，月尾日本开工噶啦，准备好啊。 多谢、嗯、多谢师傅。哇，师傅，我间房好靓啊，对住个海噶，我好中意啊！ 好啲休息两日啦。朱导话佢套戏有啲手尾要跟埋，可能过两日先到。咁唔该你啦，吓、啊、同我睇熟个剧本佢。OK， 放心啦，份剧本咧、嗯，我倒转都识得背出嚟啊！ 真系， 唔使我即刻背俾你听。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唔识演你啊！我翻房讲埋我套戏嘅主题曲先。OK， 师傅啊，你陪我游水啊？ 游啊！你游一阵好啦，今晚七点食饭见。 哦。 别离容易见就难，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憾，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番。 师傅 ，Cheers！ 你又饮酒？ 师傅，唔好成日咁恶对我啦，我饮少少啫嘛。你陪我饮杯，我真系好感激你俾咁多机会我，真嘅师傅。 知啦，你讲七十几次啊，咁鬼长气。 边有啊？最多38次啫、嗯。师傅，你送俾我嘅手，爱你，我真系好中意啊！我想问你。你写呢首歌俾我有冇特别意思噶？ 冇，一啲意思都冇，乱作嗰阵，是但一个唱我都觉得会唱得好啊！咁咁啱你唱咪几好啊！ 你呃我？ 黐线，我做咩呃你？ 你望实我讲，有冇呃我？有冇爱我？ 佢问咗一个我一直唔敢面对、唔敢答嘅问题。佢帮我呢十年喺我事业上最成功、最开心嘅日子。我今年48岁，佢得29，佢大把前途。佢前嘅路可以行得更加远，我点可以阻住佢？我点可以咁自私？茉莉，你向电影圈发展啦，不如呢个名字都唔系好啱你。不如我帮你改叫陪你啦，好唔好？ 点解、啊？我中意茉莉，我都知道你中意茉莉。 你听我讲啦，我咁做为咗你啊！仲有我差啲唔记得，我听日下昼咧约咗第二个唱片开会，我要飞翻香港啦。你自己同导演倾埋其他嘢啦，好唔好？我叫咗阿 May 姐过嚟帮你噶啦。夜啦唔倾啦，我翻房早唞。 师傅，你就咁抌低我唔理啊？ 你大个女噶啦，理咩啊你？有条路自己行。我今日下昼作一首歌俾你啊！ 真噶，系咩歌啊？ 系风筝，你好似风筝咁，自己向上飞。适当时候我会放手，等你飞得更高更远。 师傅，我唔想飞啊！你唔好放手啊！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风筝呢首歌呢应该是唐日森好耐之前的作品㗎喎。係喎。之后佢好似冇再帮你写歌嘅。

然错过就不